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系你嘅节目主持卓飞。今日咧就有 Adam 喺度。 Hello， 大家好。 咁但系咧，我哋讲我哋今日嘅题目之前咧，就有个好沉重嘅消息要讲俾大家听。 唔系咁沉重啊。 其实咧就本来上个礼拜讲咗啦。今个礼拜咧就本来有一位老朋友咧，咁啊会上嚟 MJ 十三同大家倾偈嘅，即系做下节目开下声咁样。咁但系呢位老朋友咧就病咗，咁啊唔系好大病，咁总之病到就冇声啦。咁所以咧就变咗我话好啦，冇几多时间俾你，你休息多一个礼拜，就下个礼拜一定要嚟噶啦。咁我话啲听众好想听到你把声，咁佢话哦好啦好啦好啦，咁我就下个礼拜先嚟啦。咁我因为咁嘅原因，我即刻打俾阿 Adam 啦，就系喂老友，快啲上嚟帮手做体工。 做咗超级体工， 做咗超级体工咁样。咁所以咧就因为咁嘅原因咧，咁啊今日咧就预早一个礼拜咧就揾咗 Adam 上嚟啦。咁呢个礼拜咧就。你喺望咩？有啲神灵异事件咩？唔好理啦，唔好理。 听到有啲声啊？ 系咩？冇，我哋听到个 background music 啫。 O K， 唔好谂啦。嗱，今日咧，除咗 Adam 喺度之外咧，咁啊仲有两位美女喺度。 系 呢两位咧就系网友嚟嘅。 冇错冇错， 你介绍下。 一个就叫做 你唔记得咗人哋个名？ 唔系，我睇下点样去 pronounce 啊，因为我知道佢真名咁，但我唔知道个靓女中唔中意我 disclose 个真名噶嘛。叫做 Christotel， 系啦 ，Christotel 咩咧 ？Christotel 得啦，另外一个咧就系、 是、一个就 得得 Amanda 啦，咁啊，喂，开麦讲两句嘢先啦，唔好笑啊，快啲讲。 你好， 系，系啦，咁啊，你两位咧就系、是、好奇怪，呢两位网友咧就系、是、听咗 MG 十三好耐嘅，咁啊亦都好中意听阿 Adam 嘅， 唔系中意听我哋。 佢中意听你讲嘅啫嘛，系 咯，同你 唔系佢中意听 咁其他嘅其他我冇做嘅集数，佢都有听噶。 我唔系好肯定有冇听噶， 有啊， 系咪啊 ？OK， 咁啊，咁呢两位呢两位美女又好奇怪嘅，佢哋咧就想上嚟 MJ 十三听现场录音啦。咁啊，同我哋即系 say hello 啊，咁但系佢唔系揾我嘅，佢揾你嘅。 唔系，其实唔系， 即系好奇怪嘅，即系佢 唔系。嗱，我解释清楚先。嗱，其实咧，因为呢两位靓女咧，真系一个长期嘅 MJ 十三听众嚟嘅。 系。 咁喺 Facebook 咧，咁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去交流一下啦，有啲 topic 啊咁。 唔系，而家我哋 hea 紧嘅时候，你唔使睇 details， 唔系讲十五分钟。 O、okay, K， 好， 会俾人闹。 好。咁其实就喺个谈话之中咧，咁其实呢两位小姐就好中意 Lady Gaga 嘅。 系。 咁佢有一次咧就 send 一个信息俾我，就话喂，你讲完 MJ 啦，咁几时讲呢啲 Gaga 咁样？咁所以咧，咁我话好啊，咁搵一日，咁搵一个时间，咁不如我哋抽一集啦，咁就讲呢啲 Gaga 啦，咁咁我之后我又打翻俾阿卓飞你啦，咁我就话喂。好唔好講少少呢啲加價咁樣？咁今集就比較特別啲，點解呢？因為我知道依集出街咧，就應該係27号嗰個星期嚟嘅。咁嗰 原本就係、 是，原本就 唔係啦， 原本就係、 是。而家你做咗替工咧，就提早一個星期出。咁啊都啱嘅，俾啲听众咧、okay, 就揾少少料，先至睇呢个。 你扇咗我添， 我冇扇咗你，啱噶啦，得噶啦。 OK， 嗱、咁依集咧，其实我哋有两个 topic 要讲嘅、第一个就奥运啦。咁又奥运咧，其实 open day 我讲过嘅、但系咧，我同阿卓飞讲，因为始终都系少部分嘅听众啦，因为得个百零人听过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就有啲嘢咧，即系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有啲嘢会重复嘅。如果听过嘅话，咁、当然啦，有一啲新嘅料，我会即系一咁样讲翻啦，喺呢集度。咁、除咗系奥运之外咧，咁我哋会讲翻呢啲Gaga啦。咁呢位两位两女就哇，搞到我都好似识晒螺丝。 唔怕，好好多噶啦，你已经 系嘛？多谢。 咁呢两位女士又点咧？ 咁所以咧，佢哋今次嚟到咧，就想嚟听咧，就系除咗听我哋录音以外咧，其实佢都想听一啲关于呢啲Gaga嘅嘢嘅。 哦，即系预早听。啊，預早少少聽，係啦。咁但我想講俾你聽，呢啲Gaga今日唔會出現喺呢度嘅喎，即係你哋兩個已經係 fans 到連聽到個名都已經興奮㗎啦，已經。 所以其實佢哋嘅 Facebook 咧，咁其實每日都係講緊呢啲Gaga嘅嘢嘅。其實 哦，OK， 冇錯。 咁你更加要小心啲啦，啲料咧，佢哋叻過你嘅啲料。 係啊， 啊你講錯就唔掂啦。 好驚啊！ 好啦，咁啊嗱，原本咧就下個星期就出嘅呢一集，咁就點解原本下個星期出咧？就因為出完之後咧，幾日之後咧就到倫敦奧運嘅開幕啦。 嗯。 咁所以咧就諗住咧就貼緊呢個時間咧就出嘅，咁但係唔緊要啦，而家做一個星期出，咁啊俾啲聽眾有啲時間做下準備，咁然之後下個星期咧就即係大家就睇呢個倫敦奧運嘅開幕啦。咁但係正話講過啦，即係開幕之前，即係講倫敦之前咧，講倫敦奧運之前啊嚇，唔係倫敦之前，講倫敦奧運之前咧，咁啊想講少少呢個 Lady Gaga， 咁啊兩位小姐，咁啊佢嚟嘅演唱會，你哋肯定有去聽啦，係咪？ 是不是炒、是不是炒飞炒回来、 买晒黄牛咁去睇啦，是不是？ 不 是 啊， 不是、okay、 就排通宵，排通宵买飞嘅。 不是啊， 不是你讲下，只是一个系 买啲咪？ 你呢？ 我其实因为嗰一朝早咁就阿达达发现到 Hong Kong ticketing 就放翻卖唔去嗰啲飞出嚟， 系 咁我哋系正价咁买翻嚟嘅。 哦，正价，但系听人讲话好似有一啲系。一折啊，两折飞咁样噶喎， 嗰啲我哋就冇， 嗰啲 我炒窿咗嗰啲系嘛？ 我炒 哦 ，OK， 好啦，咁啊嗱，佢有嚟到，咁你哋有听啦，咁其实正话边个呢个系边个？其实我都分唔到 呢个 Christoto， 呢个系大大 咪 大，系啦。 咁你哇，佢哋啲声咧，其实都可以做主持嘅， 系咯，好听啊， 好听啊。OK， 如果大家想佢哋做主持嘅，就喺个forum嗰度投票啦 吓。 好啦，咁啊 ，anyway， 我哋讲翻先。咁呢啲 Gaga 正话先前讲过啦。MJ 即系 Michael Jackson 就应该就系 Illuminati 入边嘅 受害者啦。 咁所谓受害者，其实佢原先就即系已经入咗会，咁啊被利用去散播一啲消息。咁嗱，嗰个 concept 大家明白噶啦吓，即系明就明噶啦，唔明就听多次啦吓。咁但系好啦，咁而家你咁讲，而家系咪有证据觉得 Lady Gaga 都系 Illuminati 里边被利用嘅一个人咧？ 嗱，呢个一定系嘅。因為 肯定係添啊！ 呢個肯定係嘅嚇，因為其實喺佢個 album 又好，或者佢啲 MTV 又好，或者甚至乎佢啲髮色啊、服裝啊、造型咧，其實佢哋都係做緊一樣嘢嘅，就係因為其實我喺 Facebook 都同阿 Toto 嗰啲叫做 Toto 咯嘛 ，Toto 講就係有啲咁 mind control 嘅嘢嘅，咁就。Mind control 其實嗰、那個 思想控制 嚇、啊，嗰、那個 range 好大嘅、今日咧，因為始終都係得一節啦，咁我會講翻一個 project 就叫做 MK Ultra， 我唔知有冇聽過你哋嚇。MK Ultra 呢個 project 咧，其實係喺1926年咧，其實已經係開始噶啦。 點樣傳啊？你等啲網友可以即時再 search、 MK 啦，即係唔係旺角啊？但真係 MK 嚇，係 MK 好難啊。MK Ultra U L T R A Ultra 係啦。咁 样 ，OK， 旺角超人咁嘅真系， 系啦 ，Ultra 加个 man 字就 系啦，Ultra man 系啦。 咁点咧？ 咁其实咧，点讲咁讲啦？嗰时喺1960年嗰个时间咧，系喺 CIA 系广泛应用嘅。 嗯。 咁我点解会系讲喺1926年咧？其实咧有一个 commission 叫 Commission of Rockefeller 啦。 嗯。Rockefeller 系啦 ，Rockefeller 咧，其实咧就系将呢一样嘢。點樣可以將佢形式化咗，甚至乎喺精神上，或者甚至乎而家啦，好似頭先講，而家講緊嘅 Lady Gaga 啦，點樣去透過音樂，點樣去透過啲媒體去將一啲嘅信息去廣泛流傳俾大家觀眾？ 你講嗰一樣嘢係乜嘢嘢啊？即係將一樣嘢去用音樂流傳出去。 係啊， 但係而家即係講緊，只係用呢、這、一個方法，就叫做呢、這個叫 Project MK Ultra Ultra Ultra， 冇錯， 就係呢一個叫又係呢個方法， 冇錯啦。 O K， 咁但係即係可以用任何一樣嘢都得嘅，即係可以宣傳任何一樣嘢都得嘅。 係㗎，而其實一個意識上嘅嘢嚟嘅，一個意識上，譬如好似 vision 咁講啦，可能你可以睇一啲叫做形狀嘅嘢啦，一啲顏色嘅 contrast 啦，咁聲嘅一定係啦 ，music 啦，音樂嘅嘢啦咁樣。 O K， 咁所以將佢做一個 combination 嘅話咧，其實咧就而家就演化到咧，除咗係依個嘅 MK Ultra 以外咧，有一個 project 嘅叫 Project Menage。 嗯， 咁 Project Menage 呢樣嘢咧，亦都係咁樣係將依個咁嘅叫做意識形態嘅嘢咧，就去 visualize 俾你聽，甚至乎形象化咗俾你哋睇咁樣。 OK， 即係呢個原本係一個科研嚟嘅。 可以咁講。 即係話就係點樣去將一啲資料輸入去一個人或者大班人入邊。係。就是透過一些畫面啊、音樂啊，或者一些信息咁樣去， 冇錯， 即係一種催眠， 一個催，我可以 洗腦啦，係嘛？ 係咯，即係其實我諗我有一次喺 即係而家都有人做緊㗎，係洗腦呢個洗腦過程，即係而家好多人都做緊㗎嘛， 係政府？ 我冇咁講啊，嗱你講啊，呢個唔係我講啊， 係㗎 ，OK， 係 咁就而家就係講緊佢呢一個 research。就是讲紧用咗 Lady Gaga 去做， 系冇错，佢哋会有一啲好严谨嘅 selection 嘅。咁我上次都讲过，就系话系真系要揾一个比较上系 outstanding 啲噶啦，同埋系受人认同嘅一个歌星啦去做嘅。所以你睇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开头佢第一个 album 第二个 album 咧，其实唔会系叫做咁 obvious 嘅， 即系冇乜嘢嘅应该话 系啦，唔会系咁 obvious 嘅。其实有一个 music video 咧，叫做。Paparazzi 系咪 Paparazzi 系咪 Paparazzi 系咪 Paparazzi 哦系啦我冇记错嗱 Paparazzi 我记得 你问翻佢啲 fans 系啊 fans 嗱而家嗱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咁我记得个 music video 咧一开头咧就系阿 Gaga 同埋个男人喺张床度咁啊前面紧嗰个时候咧出咗露台咁个男人就拱咗佢落去 拱咗 阿 Gaga 落去咁然之后咧第二个 shot 咧。翻生啦，系咪？系咪叫翻生？咁有几个人就带佢喺嗰个嘅一个大门嗰度入翻嚟咁样。其实喺嗰几个先度咧，你睇到咧，咁当然啦，麻烦卓飞要 post 翻一啲嘅即系 screenshot 喺度啦。咁有啲即系 Masonic 嘅一啲嘅地板啦、symbol 啊。咁佢个床以我所知上边好似有一个嘅 Horus 嘅一个影像啊。咁然之后就佢个服饰咧，尤其是入嚟嗰个服饰咧，就好似呢个嘅。机械咦好叻啊你系啊，好似 robot 咁样嘅，系啊，好似机械人咁。嗱，讲讲机械人咧，我考你哋两位啦。当然 Lady Gaga 唔系佢嘅真名啦。Gaga 点样嚟嘅咧？ 佢嘅报道就系话，因为佢识咗一啲娱乐界嘅人，咁佢去录音室嘅时候，啱啱就播紧 Radio Gaga 呢一首歌。咁但系我知 Gaga 呢两个字背后应该有啲意思系。 嗱，咁 Radio Gaga 系边度嚟？你又知唔知咧 ？Radio Gaga 呢个就冇研究啦。 呢个咧就 系 Queen 系啦， 系啦。Anyway， 咁继续讲埋先。咁点咧？ 咁嗱，因为点解咧？其实我点解要问佢呢个问题咧？两位咧，就系因为讲翻 Lady Gaga 呢个起源先。嗱 ，Gaga 呢两个字咧，其实如果喺字典或者大英字典度查翻咧，就是一个叫做 empty of mind， emptiness of mind， 即系空洞嘅冇脑，冇脑啦，可以咁讲啦，系啦，好空洞嘅思想。OK， 讲翻头先啊，卓飞话斋啦 ，Radio Gaga 其实咧就系 Queen 嘅一个成名作，咁啊 Queen 嘅主音歌手咧就叫 Freddie Mercury， 系啊， 吓咁 Freddie Mercury 咁当然就已经又系过咗身噶啦， 艾滋病嗱，冇人唔识嘅你， 系啦，冇人 Queen 啊， 系啦。 即系我哋呢个年纪又冇人唔识， 我意思。我哋咁嘅年纪啦，系啦，冇错啦。咁讲翻 Radio Gaga 个 MTV 咧，知唔知个 background 系咩嚟噶？用佢哋用咗啲咩 background 噶？唔知啦。其实都系好多人都唔知嘅。其实咧，佢哋个 background 咧系用咗20年代有一出戏咧叫做《Metropolis》嘅。 大都會， 大都會 聽過 黑白嗰度， 係啦， 點會冇睇過冇聽過啊？睇都睇咗唔知幾多次啦，已經 有啲人真係冇聽過噶。 OK， 嗱，咁係要講埋俾你聽，大都會個 concept 咧就引發咗星球大戰嗰啲， 係啦係啦， 佐治盧卡斯嗰啲電影啊。 咁呢個你哋兩位就唔知啦。嗱，點解我會咁要咁講咧？因為大都會呢出戲咧，其實個 background 咧就係講緊咧就係一班嘅精英去揾一個女仔，揾一個女仔出嚟。咁呢個女仔咧就俾佢 select 咗出嚟嘅話咧，佢將女仔嘅生命去賦予一個嘅女嘅一個機械人身上，係啦。咁當然啦，佢喺個過程之中就用咗好多叫做 supernatural 嘅嘢啦。第二用咗好多叫黑巫術嘅嘢啦，一個 black magic 嘅嘢。咁好多時咧就俾人嘅聯想啦，就係話，咦，點解？咁啱得咁巧啦，又系喺嗰个大都会出戏出咗嚟之后，点解 Radio Gaga 即系讲紧 Queen 要用翻呢一个嘅 video， 亦都点解咁无独有偶，点解 Lady Gaga 亦用翻佢嘅呢个嘅意识形态去出嚟咧？咁你都见到啦，头先我会讲翻阿达达都讲咗一样嘢咧，就系话出入嚟嗰个时候嗰个 music video 系好似嗰个机械人嘅，咁好多时佢嘅造型咧。好多時都係個機械人嘅造型嚟嘅，基本上。咁點解呢？就係、是、基本上就係想將一啲嘅 Illuminati 嘅一個信息，去因為 through 咗佢哋依一個嘅服飾啊，或者咁咁嘅造型嘅話咧，去將依啲咁嘅意識形態咧，去宣傳出去。 咁但係嗰隻歌裏面嘅歌詞或者個內容，有冇一啲好硬、好現兜兜睇到係話呢啲直頭係 Illuminati 嘅價值觀嚟、啊、 ？Radio Gaga 有嘅，其實 Radio Gaga 嗰首歌，有啦， 有的， 但系而家喺呢个，譬如呢个Lady Gaga 呢个 Paparazzi 或者佢唱过嘅歌里边，那个内容会唔会都有呢啲咁嘅资料喺？ 讲翻佢个造型先啦，因为而家一路咁讲个造型嘅话，讲造型咧，其实你哋诶识个 fans 咧，你都睇到咧，其实好多时咧，佢用个 music video 咧，佢都系揞住一只眼嘅。 系呢个好明啦， 但系佢系谂揞住只左眼嘅。知唔知点解咧？好似问答题咁嘅，今次就 系啦，冇错。 唔知点解咧？ 即系就考下佢哋系咪真系有听 J 十三啦？ 冇错啦。点解话谂住呢个嘅左眼谂住右眼咧？ 唔知，我净系知柯仙奶咯， 谂住眼系柯仙。 O K， 咁你谂住右眼都可以系叫柯仙奶噶。 唔知我真系 冇研究过。 嗱、okay. ，其实咧， 左右有关系嘅， 有关系嘅吓。喺 Illuminati 嗰个角度嚟讲咧，就系、是、其实咧， 即系眼眉条左胸右吉嗰啲。 又嚟啦，又嚟。其实咧，每一次咧就佢哋想做一啲意识形态啦。嗱，唔系净系讲 Lady Gaga 嘅吓、，even Eminem 啊或者其他嘅歌手咧，佢哋都系会揞住只左眼。因为左眼咧。佢哋係覺得右眼咧係依個嘅 the eye of the Lucifer， 即係換句説話咧係撒旦之子嘅一隻眼嚟嘅咁樣。 咁所以右眼定左眼？ 右眼，跟住揞住咗，揞住咗係左眼啊嘛。 係 嚇，咁又係你睇到牛右眼咯。因為佢每一個都人，即係每一個人或者每一個歌星都係會揞住隻左眼嘅。 係 係啦，右眼。 因為右眼嘅意思就係撒旦之子。左眼咧？左眼就唔 关 事噶， 唔关事嘅。 总之净系话俾你听，我强调净系 show 只右眼出嚟。 系啦，冇错啦。 OK， 啱。 咁但系呢个你知就知嘅啫，你唔知就唔知噶啦嘛。即系你散唔到啲咩信息，但系就想令到啲人个个都 潜移默化紧， 学晒佢。 系啊，潜移默化紧啊嘛。 得闲无事就遮住只左眼咁样。 唔知道，唔知佢哋会唔会？ 你哋会唔会得闲行街都揿住只眼咁行啊？ 会， 或者个眼镜特登戴一边。 我有时揿眼真系会唔觉意揿咗只左眼。 哦， 真系会喎，你哋咁讲。 你无端端做咩要揿眼咧？ 唔知 道，眼攰咯， 眼攰。总之眼攰就揿咗左眼啦，咁就唔会揿咗右眼嘅。 O K， 咁咧嗱，就除咗头先我讲紧个造型以外咧，佢一出道嗰个时候咧，以我所知咧。就是佢有一個 logo 咧，就係 represent 佢嘅。咁、個 logo 係點樣嘅咧？就係冇咗個頭。咁黑白色，咁就有個閃電咁樣，就由依個嘅左膊就一路咁樣就落到去佢嗰個嘅下身啦、下身嘅身上咁樣。其實咧，依、一個都有寓意㗎，知唔知啊？一個寓意就係嗰個閃電咧，其實咧就係、是、將一個人重生咁解。因為基本上咧就係話將佢去再去塑造或者再去形象化。 reborn 係啦 ，exactly 啊，我中意依個字。 黑白嗰個 logo 啊嘛，即係。 系啦， 个心身嗰度系有一个闪电， 系 啦，分开咗两个人咁样。 呢个如无意外系咪啊？如果我错你我讲声喎，系啦，呢个啱啦啱啦，系啦， 我哋讲呢个啲听众听唔到嘅，我哋 系啦。我哋又 post 上，系啊，又摆上 forum 咁样，系啦。咁所以好多时咧，其实咧呢个情况下咧，好多时就会俾人哋感觉咧，就系话 Illuminati 佢哋想就系话去赋予Lady Gaga 呢个人咧，系去做一个 重生， 重生咯，系啦，再做一个重生咁样。 啊，呢个意思系咁解嘅， 系呢个意思系咁解嘅，冇错。 OK， 系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我中文我唔知叫乜嘢 ，Bahamut 个中文系。 你突然间讲个英文出嚟，我都唔知道你讲咩。 依嚿嘢，即系呢个 魔鬼标志嗰、那个嗰只山羊啊， 系山羊啦，系啦，系咪可以叫 山羊？魔鬼个山羊个头个身系人身嗰个啦， 系啦。咁其实佢有几个造型咧，都系佢嘅 album 啊个造型咧， 系抄呢、這个， 直系 exactly 系抄呢一个嘅，即系嗱，见到佢个手。啊你我会 post 哦，系系、哦哦， 其实系、exactly, 即系好接近，好系 exactly 系 exactly。同埋一样嘢咧，你要见到咧，佢当然头先啦，我头先讲过咧，就系话佢揞住咗只左眼啦，咁样佢闩埋咗只左，即系合住埋只左眼啦。其实只左眼咧喺佢手板度。 哦，系咩？ 系啊。 哦，系要睇，我真系睇唔到啊呢张相。 其实佢左眼咧系喺佢个手板度嘅，你放大咗你睇到。 哦，系喎、哦，佢拎住咗只左眼。 系啦，冇错啦。 咦？咦，系、哦、，OK， 系啦，咁即系代表咩咧？其实就系代表一个重生，代表一个 All Seeing Eyes 嘅一个叫做魔鬼赋予佢嘅能力去做一啲嘢。 OK， 冇错。所以嗱，我哋周不时听见啲人讲咧，话呢有啲相就系佢括住只眼啊，又叉住只眼啊，又揿住只眼嗰啲，全部都。好明噶啦， 非常之啊，其实，所以好多时 嗰啲资料嚟， 一啲意识形态咧，好多时就话啲人就话，Gaga 系唔系啊咁，嗱，即系再讲多一次啦。当然我哋而家系净系讲佢个情况系 represent 一啲嘅叫做意识形态嘅信息啦，吓，咁即系同大家讲声，如果系 Gaga 啲 fans 嘅话咧，就真系唔好介意我哋咁样讲啦， 吓，俾人插死噶嘛，吓，实插死啊，唔紧要啊， 插死啊，哦， 唔系，咁我问一个问题啦，即系周不时我哋睇一啲神秘学嘅资料或者研究。听人哋讲咧，都话有好多啲歌手啦，啲歌手咧，外国嗰啲歌手或者嗰啲 rock star 咧，即系为咗想成名，就会将嗱佢哋讲吓， 卖俾 魔鬼， 卖俾魔鬼， 其实就系讲紧 Illuminati 呢班咁嘅，即系所谓嘅魔鬼代表魔鬼，就系讲紧光明会呢班人啦，咁但系就话。呢啲所謂嘅歌手好多即係出賣咗自己靈魂俾佢哋啊！就係、是、其實講緊就係好似而家講緊我哋呢啲例子啊 ，Michael Jackson 啊，呢啲 Gaga 呢一班或者有其他啲 rap 友啊咁樣啦，咁就呢一班人咧，佢哋可以名成利就，名成利就個原因就係話 Illuminati 會喺背後幫佢做好多嘢，谷到呢個人好行。咁好多 fans 啊，咁样 一定 系咪？ 系 咁，但系佢哋个交换条件就要帮佢宣扬一啲信息出嚟。 冇错，佢其实好简单嘅啫，一样嘢，即系可能有啲人会问我，喂，咁其实佢哋冇一啲好实质嘅利益，即系讲紧 Illuminati 呢班人吓，冇啲好实质嘅利益，其实佢哋唔需要利益嘅，因为佢背后已经有好一个好庞大嘅财团，或者佢哋基本上就唔需要去做一啲嘅搵钱嘅一啲嘅方法。其实佢最主要嘅目的系宣扬紧佢哋嘅信息或者佢哋嘅意思出嚟，点解？ OK， 咁所以就因为咁嘅原因，就不停喺度唱紧一啲歌啦，咁就好多信息散出去啦。 冇错。 咁但系而家问多一样嘢啦，咁如果你咁讲，咁Lady Gaga 即系佢除咗佢啲歌，除咗佢嘅外形、佢嘅造型或者佢所出嚟做嘅嘢、表现出嚟嘅嘢，都系对年青人一个洗脑过程啦。 系。 咁我问下呢两位小姐啦，你哋洗咗被即系 fans 咗咁耐啦 ，fans 啊嘛。 咁你哋有冇觉得自己系被洗咗脑咧？ 应该都有噶。我洗咗， 反而系真系接受到佢个造型喎。 吓、啊，即系例如你出街， 觉得怪噶， 即系你出街都会着到着晒啲， 即系你唔会戴住个牛头咁冇咁。 但系佢会去买嗰啲肥牛，做件衫自己着。 但系好老 实讲，睇佢啲相都会觉得唔会太古怪，同埋觉得靓咯。 再核突都会觉得 OK 咯。即系如果系 咩叫做再核突都会觉得 OK。 即系如果系第二个歌星着到成身牛肉，我会鄙视佢。但系呢啲加格就我觉得冇问题咯。 叫阿华仔试下先，全身牛肉咁样， 我都唔知点讲， 俾人鄙视。OK， 好嗱，我哋虽然话本嚟一节啦，但系我睇好似好多资料啊，我哋比如嚟多次讲呢啲加格。好 啊， 好，阵间转头翻嚟 MJ 十三 ，OK。 死啊！呢次真系死啊！呢次 做咩事啊？ 即系你正话讲呢啲加价，睇你个势，睇嚟你可能要讲一集咯。 唉， 我哋个 program 得四 part， 咁一点咧？嗱，唔好 hea 啦，快啲讲啦。正话咧 break time 嘅时候咧，咪后咧，咁啊，哎呀，我唔记得个名啦又。呢两位女士啦 ，Toto 同阿 Dada 系啦，咁佢哋咧就问咗问题啦，就话喂。是不是所有那些他们歌入面那些 EERRE 那些东西呢、很多的歌呢都是有意思的呢那、你就很肯定说有、有的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 繁文来的那些 不是其实呢他们 EERRE 那些呢我想在 MJ 那集也有讲过就是说当然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因为这一集是阿毛 on panel,、其实阿毛就 recommend 了一个很好的方法给他就是呢在那个 Internet World 入面即是在那个网上面很多时候有一些 tools 可以 download 下来就是将你一段音去 reverse 这样播出来的、 即是反转播出来、 反转是啦哎对不起、反转播出来的、所以基本上呢就 将 那些 歌反转听就会听到一些讯息啦 是啦没错啦、即是有时候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譬如剪辑一些譬如 ERR 那些类型出来的话那就可以试一试听 试一试听听听下听唔听到佢有咩意思喺度？ 冇错冇错。 咁但系呢啲加格啲歌都有噶嘛？ 有一定有， 因为包括 Michael Jackson 啊咁。 嗱，呢啲加格同 Michael Jackson 有一样嘢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就系 album 咧，佢哋两个都差唔多，就好盗玉下嘅，即系好多时都要好多一啲嘅hidden message， 我哋叫 hidden message 啦吓。 你讲喺个 MV 入边？ 唔系喺嗰个封面， 哦、 封 面里 边系喺个封面嗰度咧，就系好 obvious 嘅。 系。 咁但系 MJ 同呢啲加格一样嘅分别咧，就系话 MJ 嗰啲歌咧。要倒翻转听，你先听到一啲嘢嘅。而呢啲 Gaga 入边咧，其实咧喺 MTV 又好，或者甚至乎喺啲歌嘅歌词入边咧，其实已经系好盗玉噶啦，已经 吓， 即系已经讲紧一啲嘅所谓嘅，即系讲一啲 one world one government 嘅嘢啊，吓或者一啲即系统治世界嘅嘢啊，或者系一啲好不满现实啊、超乎现实嘅歌类型啊，即系总之一句咧，都系一啲 project manage 嘅一啲嘅一啲嘅思想模式嘅嘢。 嗱，你正话咧，仲有嘅，其实呢两位 fans 咧，就问咗好多听众想问嗰啲问题嘅， 就要开麦，不如叫佢讲啊呢度。 唔系，咁佢哋又唔想开麦啦，咁我哋即管答一答啦。即系正话佢都话话喂，咁你好多啲外国嘅歌手好，就系你话咩啊？外国嘅歌手想入会啊？唔系，外国嘅歌手好多噶嘛，咁点解净系呢啲加格佢哋入到会咧？咁样系咪咁嘅意思啊？首先你就问嗰个问题啊 ，Toto。 其实是想知道是不是九成的歌手都是咯，因为觉得好像很多都有这些象征。 OK， 我想在这里再讲清楚，不要被人感觉就是说因为 Illuminati 去 recruit 了一个歌星而令到歌星就会大红大紫，不是。调翻转就是说 Illuminati 这班人他会去看翻边一个歌星 有潜质， 有潜质系啦，或者甚至乎系已经基本上已经受人欢迎噶啦，佢再去摆多啲嘅资源落去，令到嗰个人 更加 风魔全球，系啦，冇错啦。 咁就好似 Michael Jackson 咁啦， 嗱。 其实即系都系要讲翻讲俾啲听众听下啦，即系唔系话一个 form 你填个 form 就可以入到歌名会， 唔可能，唔可能，系啦。 而你一路你嘅唱歌入边，可能你唔知道身边有啲咩人，可能经理人啊、填词人啊，或者老板啊，或者有啲赞助商啊，咁其实你唔知道不知不觉间咧，你佢哋会有一啲歌俾你，或者有啲形象会俾你去做嘅， 系冇错。 而不知不觉间你就喺嗰个过程入边咧，就变成咗。 Illuminati 的代表人啦， 系啦，或者甚至乎叫做一个木偶扯线公仔啦， 系啦，即系代表佢哋去讲嘢，或者即系俾一啲信息出嚟。 系 好啦，咁个 case 咧就系话，当你发现你已经系一个 Illuminati 嘅人咧，或者当你发现咗你所唱嘅歌或者你所做嘅嘢影响紧一啲人的价值观，或者当你去到自己变成好似即系我哋讲得夸张啲，好似变咗魔鬼嘅喉舌嘅时候咧，你想退会咧，就会好似 Michael Jackson 咁啦。即系当然你可以放弃晒你所有嘅名利啦，即系话我做翻个普通人，我唔再唱歌啦。咁佢就好似冇理乎，但系咧喺佢做呢样嘢之前，因为佢已经投资咗好多资源落去，喺个歌手身上，咁所以咧佢就唔会俾你随便咁样。即系脱离呢一个组织嘅， 同埋你亦都知道太多嘢啦。 系啦，所以佢哋嘅系起码你知道边啲人系利用紧你啦。 系啦，冇错。 咁所以佢哋会做嘅嘢咧，就系佢哋先要抹黑你，就好似 Michael Jackson 咁啦，就俾人安排晒做晒啲假案，就话佢又系恋童癖啊，各样啊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将你搞到身败名裂， 冇错。 或者将你搞到好似一个傻傻癫癫嘅人。咁之后你所讲嘅嘢咧？就唔再可信。 系啦， 嗱呢个同美国 CIA 抹黑嗰啲见过 UFO 嗰啲人一样， 一样啫嘛。佢拍啲假嘅片出嚟， 一样做法啫嘛。系啊， 系啦。 其实做紧同一样嘢嘅啫。 冇错。 咁所以咧，如果嗰个歌手开始发现咗自己俾人利用，佢想脱离咧，就会好大问题啦。即系遇到好多问题，甚至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 冇错。 因为就唔想你讲咁多嘢。其实几危险噶。 系啊，嗱，所以我谂都会讲翻少少咧，就系喺个 paparazzi 嗰个嘅。music video 嗰度咧，我谂阿达达同埋阿 Toto 都记得就话佢有一个 shot 咧个 scene 咧系捉住米奇老鼠嘅，系啦， 杀佢男朋友嗰阵， 系啦，杀佢男朋友嗰阵，咁佢男朋友又翻生啦，咁喺坐咗佢侧边咁样啦，咁其实呢样嘢咧又系啦，一样啦，就系、是、我谂之前有啲讲过咧，就好多时一啲嘅大嘅一啲嘅 media 媒体咧，就系、是、譬如 CBS 啊或者 Disney 啊呢啲咧，就系、是、用翻呢啲咁嘅 music video。或者甚至乎一啲嘅歌，去俾翻 reflect 翻你嘅入边嗰个思想模式啊，话翻俾你听，俾你有个 insane 嘅感觉，一个认同感啊，有个。所以 that's why 你见到，咦？点解 Lady Gaga 即系忽然之间，即系你 imagine 唔到啊？佢嗰个形象又咁 robotic，and then 之后咁可能有一啲，譬如佢做一啲带一啲比较上系点讲啊？两个牛角啊，嗰啲 过瘾啲， 嗰啲咩成啊？咁但系永远你 imagine 唔到点解佢会着一套米奇老鼠嘅衫嘅。咁呢个咪就系俾一个认同俾人咯，就系话认同唔系话叫嗰个人系接受我意思认同啊，系讲紧系话因为 Disney 嘅 character 已经系深入民生咗咁耐啦嘛，咁所以佢亦都用翻佢呢个咁嘅模式咧，去摆落佢个 music video， 俾个人哋嗰个接个应受性高咗，讲紧系吓， 即系全部都系一系列嘅心理， 全部系啦， 心理战术啦。 Exactly. 我有嘢想问， 好啊。 咁因为咧，阿 Gaga 佢有一张相咧，佢嗰条裙咧系用 Hello Kitty 砌出嚟，咁其实 Hello Kitty 系咪都系光明会嘅一种产物嚟？ 嗱，呢个咧就答你唔到嘅，呢个咪后答你 系啦，呢个唔可以咁样，如果唔系会俾人 真系会人烧。所以呢个咧就唔可以而家答你嘅，要咪后答你嘅，系啦。咁啊呢个问题咧要好小心处理。好啦，咁继续讲埋先。咁而家睇到啦，咁啊呢啲加格大家都好肯定啦。咁佢最近嚟呢次，因为最近嚟做演唱会咧，其实有间报纸，有份报纸咧，咁佢打电话俾我嘅，咁啊问我喂你会唔会睇演唱会？我冇时间，我又冇钱，所以我唔去睇。 你冇时间啫，你咪冇钱。 我又冇时间又冇钱嘅，咁所以我冇去睇啦。咁但系 anyway， 即系佢哋就话佢哋会即系随时揾个记者一路按，即系佢由落机现身开始一路追住佢噶啦，追到佢离开噶啦，即系追两几日噶啦咁样。咁佢就话佢哋想希望揾到有啲咩，佢影到啲咩相，例如有啲咩手势、咩动作，嗰啲咁嘅嘢咧，类似咁嘅嘢咧，佢就会即刻喺报纸度登出嚟啦，就话啊，佢直头光明会啦咁。咁我话你都好勇啫，即系你够胆咁样讲。咁但系 anyway， 佢话佢追咗两几日之后咧，就佢话佢影唔到嘅，察觉唔到嘅，影唔到佢有啲咩普通行，即系佢唔会行下就遮住只眼啊，嗰啲都冇嘅。 咁你 咁但系个演唱会成个演唱会咧，成个演唔系咁，你有冇睇个演唱会先？ 我冇啦，梗系 你冇睇演唱会嘅， 我冇钱啊！ 你有冇钱嘅 ？OK， 咁所以咧就佢嗱，我问下呢两位姐姐啦，去睇个演唱会有冇觉得个演唱会中间 你听咗咁耐啦，有冇听到有睇到有啲 hidden message 喺度啊？ 成个都系噶， 成个演唱会其实 都系。 我谂有嘅，不过我哋就 系都系佢有个造型好似异形咁咯， 系 啦， 跟住又有山羊角嘅， 系啦， 系山羊角嗰套衫系我觉得最靓嘅咯，反而 即系嗱，你睇到嗰个影响力有几大？ 着嗰套衫系唱紧 Bad Romance， OK， 系 咁呢首歌背后都有意思噶嘛？ 系系系，好好劲嘅真系， 系啦，所以就你洗脑洗得好犀利， 系啊，冇错，即系讲翻少少啦，就系。一啲嘅花邊消息啦，因為我就冇睇過 Lady Gaga 嘅，但係我身邊啲朋友咧都有一班人都即係研究神秘學咧，佢都即係 fit in 一啲嘅消息俾我啦，即係俾啲有時俾啲消息俾我。 即係你講你啲外國嗰啲朋友？ 外國咧有，香港都有嘅。咁咧花邊消息咧就係話咧，原來佢每一次去 concert 都好啦，我唔知係每一次都係都係咁樣定係點啦。但係今次嚟香港咧，我 pretty sure 咧就係話佢連廚師咧。都带埋嚟嘅。冇人知道佢食啲乜嘢嘅。点解我会咁讲呢？因为据闻呢就话佢嚟之前呢其实呢已经有两个货柜两柜嘅食物呢已经係预先已经运咗嚟香港去咗佢下榻嗰间酒店嘅。咁当然梗係冇人知係咩嘢啦，係咪先。可能佢做咗件牛肉衫都唔出奇嘅。但係就即係话返俾人听呢就係话佢就佢嘅起居飲食咧，或者佢食啲乜嘢咧，係好神秘、好神秘嘅。 咁但係你冇內幕消息咩？ 有嘅嚇。 咁佢食咩咧？ 佢唔食肉嘅，其實。佢好多時嗱依個就冇官方講過依樣嘢嘅。但係我啲小道消息話翻俾我聽，其實係好少食肉嘅佢。佢係一個比較上係素食者嚟嘅，即係佢唔係全部即係戒曬，即係佢唔係好似和尚師姑咁樣，真係全部都係食齋咁樣，唔係。但是他如果俾佢揀嘅話咧，佢係 prefer 係食 vegetarian， 食素， 係佢係一個 vegetarian 嚟嘅，其實嚇食素。 O K， 嚇， 咁係咯，就係咁咯。 咁仲有啲咩要分享咧？ 不如你問兩位 fans 先 啦。兩位姐姐 係咪先？ 兩位小姐有啲咩想知咧？ 我留意到啊 ，Gaga 有一首歌咧，《You and I》咧，佢入边咧不停咁提到有一个 term 咧 ，Labaska 咧，其实会唔会都同光明会有关 的？嗱 ，Labaska 呢个字咧，其实咧就同光明会咧就有人讲就有关嘅吓，但有人讲咧就系、因为系即系歌词嘅需要，佢先至去将呢个字就摆落去个歌词度嘅啫，咁样。咁嗱，這個、呢个咧就因为又系牵涉一啲嘅。版權的問題嚟嘅，我唔想，因為我唔想即係 又唔講得， 咪後同你講， 又咪後講，咪後講唔好講啦， 係啦， 冚爛都係 咪後，咪後唔好，係 啦， 係 啦， 唔好喺度講。 咁我問另一個問題，應該講得。 OK， 咁因為佢有一句歌詞，佢好明顯講咗佢 serve 三個男士，一個就 Daddy， 一個 Labaska， 一個就 Jesus Christ。咁其實佢自己都講到明，佢自己係一個即係崇拜魔鬼。咁點解佢啲歌詞就要話佢？崇拜即系去 serve Jesus Christ 啦。因为咧，其实基督会嗱，有基督啦，当然系亦都有敌基督啦吓。咁其实咧嗱，佢爹哋同佢嘅关系咧，你知唔知佢个 bio 噶？你知唔知佢？ 你当佢知你讲啦。 嗱，咁其实咧，佢同佢爹哋嘅关系非常之好嘅，基本上吓。咁好多时咧，佢自己本身佢嗱，佢 claim 佢有时咧，佢都话咧，佢啲歌词咧，有时系佢自己写添嘅吓。咁其實咧喺三個嗰個嘅 triangle， 即係其實佢我哋可以 list 咗一個三個 triangle 出嚟嘅。咁即係一個 triangle，sorry， 一個 triangle。咁佢爹哋啦，同埋就Chris 啦，即係 I mean Jesus Christ 啦，講緊 Christ 啦。咁然之後咧就係、是、中間嗰個咧 ，suppose 咧就應該其實咧就係、是、一個嘅魔鬼嚟嘅。咁所以 claim 咧，佢自己咁講咧，就係頭先你問我點解我唔講得即係一樣嘢咧，就是、因為佢會借助咗一啲嘅牌子嘅嘢，去宣揚就係話我嗱，因為其實阿 Toto 都知啦，其實佢已經係去公開地已經講咗就係話我係拜撒旦嘅，基本上，即係我唔可以叫拜啦，唔係嗰個拜撒，佢係信魔鬼依樣嘢嘅嚇，我係亦都係 serve for 魔鬼嘅嚇。其實佢當佢自己係一個叫做一個 slave 嚟嘅，即係一個係去服侍魔鬼 嘅仆人， 一個仆人啦， 奴隸啦， 奴隸啦嚇咁樣啊。咁所以好多時咧，而家周邊啲人講咧就話：咦，究竟 Lady Gaga 咁出名、咁風芒不露嘅話，會唔會佢嘅下場亦都好似 啲其他嘅一啲巨星咁樣，會係即係英年早逝啊， 例如 Michael Jackson 啊， 係啦 ，Michael Jackson 啊，譬如 John Lennon 啊，即係依啲啦嚇，咁可能34、30幾或者40幾歲咁就已經走咗咁。 但係點解一定要咁早咁後生殺？ 嗱，我唔可以話一定係要早死嘅，但係咧。之前嗰兩個，頭先我 mention 嗰兩個咧，就係、是、因為佢哋係想脱離咗而家依一個嘅思想模式嚇、我唔可以講點解，所以點解有時都講話唔可以講光明會，我唔可以講一個會嚟嘅、你喺 Wikipedia 或者喺其他嘅一啲嘅搜尋網站咧，你見到如果你打 Illuminati 咧，其實已經好多人已經講緊呢樣嘢咧。中文就叫光明会啦，系咪先？但系我系唔可以叫做一个会嚟嘅，其实是一个思想模式嚟嘅吓。因为我嗰次我喺光明会嗰时已经讲过，好大胆咁讲。其实喺香港人，我出咗街嗰时候，有一班人系会觉得我讲得啱嘅，但系有一班人觉得咧就即系抱有少少抱咗一啲怀疑嘅态度吓，唔、系一个会嚟嘅咩？系一个会嚟嘅，其实唔系一个会嚟嘅。 唔系，系咪一个会只系你个名你叫嘅啫？即系一个组织啦，或者可以话，或者系一个思想嘅。嘅概念 系啦，其实 是 一个概念 嚟啦，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我讲翻呢个问题咧，就系话，我答翻 Dada 嘅问题咧，就话唔系佢咁早死，只不过就系因为有一啲嘅叫做歌星，佢知得太多嘢啦，同埋佢知得佢哋用一啲方法咧，实在系太过污糟啦。咁所以咧，佢哋好想去尽快去脱离呢个嘅组织，咁所以就招致杀身之祸咯。咁當然啦，如果你係真係好似話齋聽聽話話成嘅話咧，咁佢基本上完全係唔會有事發生。但係問題就話，當佢忽然之間就覺得啊，我唔應該再去幫你哋手啦，或者甚至乎我想佢再做翻一啲我自己想做嘅嘢嘅話咧，咁好似頭先阿卓飛話齋啦，第一佢可能會抹黑咗你先啦，嚇、令到你嘅認受性會減低啦。第二就話可能就嚴重起上嚟嘅就你生命都會冇埋咯。 你是不是有些事想讲啊？闪电啊嘛，你话系嘛？ 系啊系啊，其实嗱，闪电呢样嘢咧就喺 Illuminati 嚟讲咧，其实头先我谂都 好有意思 嘅。系啦系啦，我头先都有讲过，就系喺 Lady Gaga 嗰个嘅 logo 度咧，其实系由左边个膊头咧就一路就嗰个闪电就落闪咗个下半部啦吓，佢身体下半部啦。咁其實個代表啲咩呢？其實咧係代表咧就係話呢一個嘅個體，即係呢個 individual 咧係差咗電同埋重生啊，即係佢 claim 就叫 charged 咁樣啦嚇 ，call 咗叫 charged， 即係意思即係咩咧？就係話叫佢去做一個另外嘅一個嘅個體出嚟嚇、另外重生咗咁樣嚇，冇錯。 咁但系呢个闪电，你话本来你话仲有好多好多信息噶嘛？ 系啊，嗱，闪电其实嚟讲咧，头先我都讲过一个叫做 MK Ultra 嘅 project 啦，或者叫 Project Menage 嘅 project 咧，其实咧喺佢哋早嗰60年代 CIA 啊，或者同 FBI 咧去盘问证人咧，或者做啲 mind control 嘅话咧，其实咧佢系用电击嘅， 系 用 electric shock 嘅。咁电击系代表咩咧？就系、是、电击嚟讲咧，就呢、這个我就唔讲神秘学嘅嘢啦，就讲啲比较上 scientific 啲嘅嘢啦。咁、电击咧就系、是、将一个人当一个 conscious 嘅情况之下，有意识嘅情况之下咧，当佢做一啲电击，一啲好大嘅，当然唔系电死佢啦，讲紧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high voltage 嘅，就电到佢晕咗嘅话咧，就当佢醒翻嘅话咧，有机会就系话佢会有一啲嘅嘢。是 blank out 咗嘅，即系等于饮醉酒咁样吓，可能我又饮醉酒一段时间，有啲嘢我系叫做咩洗咗片啦，冇咗片啦，断咗片啦，叫做断咗片咁样嘅。有嘅，有咁嘅科学根据嘅，就系话当然唔系一次吓，讲紧系，即系佢讲紧嗰个 mind control 系 keep on 去，好似真系做 gym 咁样，去 keep on 去用一啲嘅，不停去用一啲嘅 high voltage。当然我头先讲过，唔系电到你即系成日烧猪咁样死鬼咗嗰只啦，系一个好人体系可以接受到嘅一个。voltage 去电击你咁样， 即系呢个讲少少啦吓，因为例如好多时啲人而家讲话有所谓话有精神病啦，或者系嗰、个叫做即系我哋叫咩嗰啲叫思觉失调，或者系精神分裂咁样咧，其实佢哋精神科医生有一个方式噶嘛，就 系 电疗噶嘛， 冇错冇错， 电疗其实就系话将你个脑电波咧，就重新调整， 系啊，重新调整啱。 嗱，即系呢个唔系我唔系神秘学，唔系阴谋论嘅嘢，呢个系讲紧 科学角度讲啦，系啦，冇错。 科学所谓科学啊，讲紧嘅一个方式啊嘛，就系话你有个思觉失调，就系话佢哋解释就话你个脑入边嘅脑电波咧。 就一 亂咗咯， 因為呢個荷爾蒙嘅關係，令到你個腦電波咧發出嚟嘅 受光 咧， 係啦係啦，啱啱 就唔正常。 嗯嗯嗯， 所以你會睇到一啲 好多 wave 嘅嘢，係 啦、 嗯， 或者你睇到一啲你有啲幻覺， 係 嗱，即係 so called 幻覺啦，佢哋嘅理論就咁講啦。 係 咁，然之後咧就會透過呢個身體傳嗰啲電，或者電你個腦後腦嘅一啲組織咧、 嗯嗯， 就調校翻你嗰個腦電波 嘅。嗯嗯嗯。 嗱，呢个即系一个好唔自然嘅做法嚟。咁而家其实呢个电击系可以改变人嘅脑电波噶。 绝对。 咁而佢哋嘅研究已经系去到系可以用电击令到你个脑入边产生一啲本来你原本冇嘅 concept，或者原本冇嘅一啲感觉。而佢系透过电击可以将呢啲感觉摆入去你个脑入边。 冇错。 咁而你觉得即系呢啲 Gaga？是可能经历过这个的电击， 会啊，因为其实除了电击以外呢，在个过程之中呢，我听过有些人呢就是说他会给你图像给你看的， 是、 啊、他会给你颜色啦、图像啦、有些潜意识的东西，譬如好像可能有些片啦、啊、些片可能你未 come across 过的片啦、啊、去即是真的 project 落去你的 mind 的、然后之后你电击完了过后醒翻，即系晕咗之后过后醒翻嘅话咧，其实好多嘅影像咧，其实已经留咗啲残影咧，叫做又流到入边，但系咧佢系唔知嘅，我就 即系同催眠个 大同小异， 嗰个过程似嘅， 大同小异 吓， 系啦， 就等你潜意识潜移默化，就攞咗一啲信息喺 系啦，冇错啦。催眠咧就嗱，我唔系催眠师啦，我唔敢即系班门弄斧啦，就是、以我所知咧，就系话佢可能你入边好多柜桶、你未开过，佢用一啲意识去。叫你自己去帮翻开翻啲柜桶，揾翻啲嘢出嚟， 系 咁样咯。 系咁，但系呢个只不过就系而家呢个电击就系一个好强硬嘅手段啦。 非常之呢个系啦。 咁但系正话嗱，正话其实休息嘅时候咧，咁两位女士都问过啊嘛，即系话阿 Gaga 成日都戴啲唔同嘅假发噶嘛，系咪？ 呢个有直接同埋间接嘅影响嘅，有噶吓。咁所以 系讲佢因为电击 系啦。就所以咧，令到佢啲頭髮咧真係五顏六色。咁當然啦，咁而家你 五顏六色啊， 係啊，係啊，真係五顏，唔係即係我意思五顏六色就係即係佢會好多假髮，就係有黃，係有橙，同埋佢 假髮嚟噶嘛， 係啦，同埋佢好中意戴帽咯，佢都好中意戴帽嘅。 咁個原因係因為佢本身冇頭髮。 嗱，呢個唔敢講，但係咧就即係有一啲嘅小道消息就係話，唔好喺小道咧，我自己都。叫做估計啦，或者阿 Toto 上次頭先都講啦，就係話佢都覺得會唔會，因為頭先佢問我，咦會唔會因為咁樣而令到會有甩頭髮作用啊？咁當然一定會噶啦，因為始終係一個 stimulation 嚟噶嘛，你電擊一個 electric shock 嘅話，其實你個毛髮會一路脫落噶嘛， 嚇、 即係等於你患 cancer 點 ？cancer 唔會令到你甩髮噶，只不過係你食藥同埋你電療先令到你甩髮嘅啫嘛。cancer 系唔会本身唔会令到你甩头发噶， 冇错冇错。OK， 咁所以就嗱，当然啦吓，即系企呢个系一个角度去睇啦。咁当然 ，as 一个 artist， 咁佢戴好多唔同嘅假发出嚟唱歌，咁都理所当然嘅，即系唔同嘅形象系咪先？即系我都真系染发啦，系咪先？即系我唔系一个 artist， 但系我都会再染发贪过瘾啦。咁所以变咗即系其他即系作为一个即系国际性嘅一个知名嘅歌手咧，佢做咗啲咁嘅。假髮啊，戴啲唔同嘅顏色嘅頭髮咧，係個形象需要，亦都有可能。咁但係亦都外邊只係有人講就話，可能就係因為佢受過呢啲嘅洗腦過程，令到佢冇咗頭髮，所以佢就要用好多唔同嘅假髮去， 冇錯， 去隱藏呢、這個呢方面嘅嘢啦。 冇錯，冇錯。 OK， 咁另外啦，仲有啦，正話你就係講過一樣嘢噶嘛。我正話喺你節目開嘅時候，其實你提過一樣嘢叫 MKUltra 呢个旺角超人啊 ，MK Ultra 系啦， 冇错。 呢个咁嘅组织个系一个 project 名嚟噶嘛？ 呢个 project 名嚟嘅， 就系 CIA 先前嚟做 Brainwash 嗰个。 系啦，因为其实咧呢个咧佢系融合咗呢个嘅，即系我哋叫做 chemical 啦，即系佢哋唔系我哋，佢哋叫 chemical 啦。咁同埋咧，佢系 run by 呢个嘅，我读出嚟嘅 Office of Scientific Intelligence 嘅一个部门啦。吓喺美国嘅 Office of Scientific Intelligence， 即系用科技嘅资讯 系啦 嘅一個組織， 一個組織係啦。咁呢個咧就係 under 係 CIA 嘅，基本上係、嗯。 即係呢個已經係肯定的。 肯定嘅呢、這個，呢、這個係 confirm 嘅呢個。咁幾時開始普及應用咧？就一九五零年、五六年開，sorry，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開始咧就開始普及應用啦。 嗯， 係啦。咁就多數會做啲咩咧？多數咧就係話佢會捉啲戰犯啊。係。吓，即啲战犯咧去问敌军嘅内情啊，即系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一定唔会啦，因为佢哋未广泛应用啦。就话一九二几年开始咧，但我资料显示就应该系一九五几年开始嘅。咁、除咗我谂，其实五几年其实佢已经讲紧应该四几年开始用啦。 即系已经系好熟噶啦，已经 冇错啦吓。咁就去做啲咩咧？就系、是、去基本上就系去话翻俾一啲嘅战犯啦，亦都佢要透露翻即系敌军嘅一啲好秘密嘅组织嘅情况啦。同、埋最主要 CIA 要用呢样嘢做咩咧？就系、是、去。brainwash 一啲特工，咩、意思呢？就系话将佢啲以前嘅记忆，就完全系洗掉晒，当一个新嘅一个再造人咁嘅样，咁嘅样嘅嘢，咁、所以就令到 即系你睇嗰几套咩嗰个嗰个男人、那个男仔啊，做嗰几套戏讲佢系个特工咧，佢一醒翻已经唔记得晒啲嘢咧，即系类似系咁样嗰个嘅做法， 冇错啦，因为。好多時啲人都講啊，即係特工係自由親戚都唔認啊，朋友都唔認啊咁啦。咁其實背後有一啲嘢嘅嚇，背後佢真係有一啲嘅 mind control 嘅嘢嘅。再講多少少咧，就係頭先我冇用應用呢個字，其實之前有幾多時應用嘅就係 symbolism。喺 Illuminati symbolism 其實係一個好緊要嘅 一個工具 啦，係咁講。咁其實佢係透過好多嘅媒體，頭先講咗 Lady Gaga 一樣嘢咧，就係、是、透過呢樣嘢。令到佢將啲符號去擺落一個人嘅身上，擺落咁啲 video 身上，擺一啲嘅歌詞嗰度。當然啦，可能符號點擺落去咧，咁當然係唱出嚟咧，佢哋要咁樣。咁同埋頭先我哋即係咪後，我同呢兩位靚女講，其實除咗係三角形啊、眼啊之外嘅話咧，其實最主要一樣嘢咧就係、是、聽眾都可以留意一下，就係話其實蝴蝶咧，喺光明会即系 Illuminati 呢样嘢，神秘学或者甚至乎喺一个嘅符号学方面咧、其实都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咁所以好多时你见到咧，喺Lady Gaga 嘅服饰啊，或者喺佢啲 video 度咧，你神事某时你都会见到有某一啲嘅即系蝴蝶嘅一啲嘅形象啊咁样出咗嚟。 即系嗱，呢度讲多少少啦，即系可能正话啊 ，Toto 都问啊，喂，其实咁你睇咗呢啲图像之后。咁啊點咧？或者阿 Dada 都問我，咁睇咗我哋都唔識嘅，睇咗有咩問題咧？其實咧呢一個係一個好狡猾嘅洗腦手段嚟嘅，即係你要睇翻點解往往咧嗱，我講嘅咋嚇，我估嘅咋，即係點解往往香港嘅警隊，或者警隊啦嚇，或者紀律部隊啦， 紀律部隊啦， 我咁講啦嚇，紀律部隊出咗事之後咧，或者接近呢个六四或者七一咧，其实你会睇到啲电视台咧，一定系播同警察有关嘅电视剧，你就会明白个作用系咩啦。 会嘅，会 嘅。OK，我就咁讲啦吓，即系一个，一个令到大家崇尚嘅一个职业嚟嘅，系啦，即系咁样讲啦吓，咁所以变咗，即系呢一个系有根有据嘅，唔系我噏嘅， 系啦， 我有内部消息讲嘅， 真系几阴谋论噶呢样嘢， 唔系阴谋论，呢个系真， 即系出边啲人会觉得系真系几阴谋论嘅阴谋论，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呢一个大家就即系理解咗啦，譬如你睇到一啲多好多呢符号，变咗变相好多人都会俾呢符号或者呢啲动作影响咗， 影响噶会有， 而佢哋就会大家。一起去崇尚呢样嘢，呢个其实是一个 marketing 嘅推销嚟嘅。 冇错。 即系大家当你见到大家都做紧同一个动作嘅时候，即系好简单，好多年前会有人做一个嗰、那个和平手势咧，即系收埋 中指食指收埋， 中指食指收埋就净系递出呢一呢个咁 一个和平嘅手势。 即系呢个手势系好耐以前即系唔系咁多人做嘅，咁但系点解而家成街都有人做咧？ 尤其是 band 玩 band 嗰班 咧，嗱，即系当然唔系话你做呢一个手势做呢个动作你就系 Mason 嘅。或者是你做呢个动作就是扮魔鬼嘅态度，甚至呢个已经被人改咗名叫做和平手势，但系其实呢个手势背后，大家点解都会做呢样嘢咧？个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是一个洗脑过程， 冇错 吓，所以即系呢一个系我哋一个 mind control 里面其中一个范畴嚟。嗱 ，anyway， 即系时间差唔多啦，呢一 part。 咁但系咧，我都会咁样嘅，我哋都会喺 forum 嗰度咧摆翻两三条啦，关于呢个 MK Ultra 嘅一啲片啊，就有两条片，直头系有几条片啊，直头系有嗰啲 MK Ultra 嘅受害者嘅口供啊。咁呢个我哋会摆翻上去 forum 嗰度啦，俾大家睇翻啦，好唔好 ？OK， 好啦，咁啊呢一节讲呢啲 Gaga 讲到呢度啦。下一 part 继续 MJ 十三就系讲就嚟到啦， 奥运 敦奥运开幕。翻嚟第三 part 嘅 MG 十三啊，我就争啲打交换就系啦。听众唔知道我哋做乜啊？我哋咪后啲嘢。好啦，嗱，正话就讲完呢啲价格啦，咁啊讲咗一啲嘅符号啦。不过更正翻先，正话我哋讲嗰个手势咧，阿 Dada 即系更正翻我哋啊，系中指同埋无 名指，就唔系食指 收埋系啦。咁就做嗰个手势，即系其实好多 rock band 都做呢个手势。 系 咁，只不过呢个手势就系以前好耐以前歌迷会已经用紧噶啦。 就是、代表佢哋嘅， 代表佢哋嘅。O、okay, K，、好啦，咁啊嗱，正话讲咗一大扎啲符号，例如你讲个咩三角形啊、柯仙拉啊、 蝴蝶啊、 蝴蝶啊咁样啦。咁其实仲有冇啲乜嘢符号系？即系 Illuminati 系用紧，即系一个 symbol 咧。 有啊，嗱，譬如好似我讲光明会嗰集啦，就攞咗呢个嘅美金出嚟讲啦。咁其实美金除咗系后边嗰个三角形有个 Austin 以外嘅话咧，咁其实听众听过我哋嘅节目，佢都知道嘅就系话一蚊纸嘅右上角。你用一個放大鏡睇咧，其實就見到一隻白色嘅貓頭鷹，係白色啊，嚇、因為佢哋其實佢哋喺 Illuminati 嘅角度咧，喺呢個嘅符號學嚟講咧，白色嘅貓頭鷹係代表佢哋嘅標誌嚟嘅，都係。 嗯，即係貓頭鷹係 貓頭鷹 一個標誌， 冇錯。 但係又冇講點解。 冇讲嘅，其实都系等于一样嘢，就系、是、等于你山羊一样啫嘛。即系山羊，你坐咗喺度，佢有只手喺，有佢右手就上咗天，左手就向咗下边咁样。其实只不过一个意识形态，佢呢个只个 symbolism 就代表咗佢哋咁解。 OK， 因为山羊始终佢有角咧，就代表魔鬼啊嘛。 系嘅， 即系都系相信魔鬼有角啦。 都系。 咁另外就系、是、除咗猫头鹰之外，仲有冇咧？ 嗱，除咗猫头鹰以外嘅话咧，因为我之后我同阿卓飞都会讲翻佢嗰啲点解会渗入咗喺呢个嘅奥运会入边，点解渗入咗光明会入边啲符号学咧？咁样其实漏斗咧，讲紧咧都系喺佢哋嗰个嘅符号学入边咧，喺光明会咧都亦都有意思喺度， 即系又系有意思 的。一个 countdown 个漏斗嗱，其实漏斗嘅一个 concept 咧，其实一个 countdown 嘅一个 倒数， 系一个倒数嘅一个情况。 系啊 ，OK， 咁所以亦都系其中一个象征符号嚟。 系冇错。 好啦，咁啊讲咗呢啲咁嘅符号啦，咁但系点解你觉得今次伦敦奥运？是会有嘢发生，或者是咁样讲，系直头系一个大阴谋嚟咧？ 有啲人唔到唔信咯，因为好多时咧，譬如佢新起嘅开幕式嘅会场啦，或者甚至乎好早四五年之前，佢已经动咗一个像啦，一个 sculpture 咧，喺近住呢个奥运嘅会场啦。咁嗰个嘅叫做黑寡妇啦，但系好鬼长嘅只脚，叫黑寡妇咧，就佢个名咧就命名咧就系叫做 The Spirit of Zion。系啦。咁其实 嗱，逐样讲啊，我哋你先讲咗嗰个会场嗰度，你话嗰啲灯啦，即系有去过 party 嘅就听过啦。佢嗰啲燈係點樣 咧？嗱，佢啲燈好奇怪嘅，咁當然啊，要麻煩卓飛又要 post 翻上 forum 啦，咁咁其實你都知道，其實一啲 stadium 嘅燈唔係長方形就係、 是，即係唔係 長方形就嚇、是、就係、是、圓形啊咁樣噶嘛。咁佢嗰啲燈柱就好怪嘅，啲燈柱咧就真係三角形嘅做到，就係、是、偏偏個三角形嘅末端嗰、那個三角個頂嗰個位咧，先至有燈嘅啫。 其實咧 係啦，嗰陣射燈嗰幾眼射燈啦咁、其實嚟講咧，就一睇人哋已經聯想到係真係一個柯仙拉個三個三角形， 喺個金字塔上高嗰、那個 係啦， 即係你可以覺得，即係當然啦，你可以覺得係喂唔係喎，呢人哋個場館嘅設計啫，即係你可以覺得冇乜嘢啊，但係當你睇嗰張相咧，你就會好明嘅，即係點解嗰個三角形嗰盞燈又會擺喺嗰個位咧？ 係啦。 跟住佢个灯下低又有一塊板咁样遮一遮咁，总之好似一蚊美金后边嗰个三角形嗰金字塔啦。 冇错， 咁呢个就其中 一个啦。 咁只不过系盏灯啫。 即系唔可以眼灯似咁样，你又觉得咁佢场馆可能有个类似个门个 sign 个 signage， 咁你又觉得又系光明会咁样。 因为咧其实咧佢设计呢个嘅会场嘅一位人士咧，因为其实好多人都设计噶啦，其实有几个犹太人咧。就在我的資料顯示呢，其實他以前那個祖父或者他爹地呢，其實都是跟光明會和同共濟會有關的，是啦，沒錯啦，所以我覺得就好多嘢都係不謀而合咯，其實即係始終嚟講，當然我都覺得 你意思佢哋有關啫嘛，佢哋直頭係會員， 會員嚟嘅嚇，會員嚟嘅。咁當然佢個即係佢個仔，即係而家佢哋依一代究竟係咪咧？咁我都要去揾時間去抄抄啦。 好，咁除咗呢個，你就提過嗰只咩黑寡婦？ 黑寡婦係啦， 即係唔係講緊唔係有個女人嚇，即係講緊真係有隻黑寡婦嘅蜘蛛。 係啦，真係有隻黑寡婦嘅蜘蛛。那个叫做雕塑系啦，佢就摆咗喺场馆嘅附近嘅，咁只脚就好鬼长嘅。 咁但系蜘蛛唔关事噶嘛，蜘蛛唔关光明会。 系蜘蛛就唔关光明会事嘅，但系咧黑寡妇咧有一个嘅特性嘅，尤其是应该系乸啊，应该系佢喺后边个肚咧就有个橙色嘅一个漏斗嘅嘢嘅。应该是乸嚟嘅，以我所知。 即系雌性黑寡妇。 雌性黑寡妇系啦，因为以我所知，黑寡妇系佢好似生完 B B 之后就食咗个老公噶嘛，好似系。 系咩？ 吓，好似系。 咁毒啊？ 系 吓吓。O、okay, K， 所以就叫黑寡妇啦。 系啦，所以就叫 Black Widow 啦，咁样。咁系啦，咁点样同光明会又拉上关系咧？就因为佢就嗱，头先我讲过啦，佢呢个嘅 sculpture 嗰个雕塑就叫做 The Spirit of Zion 啦。 系 Zion 就嗱。logo 我就唔想喺度讲啦，因为其实喺网上炒咗好多啊。2012嗰个奥运 logo 咧就变咗 Zion 嗰啲我就唔想讲啦。咁其实个 Zion 嘅意思就大家都清楚噶啦，系咪先？就叫石安教啦吓。咁其实基本上点解会令到会而家个情况会系咁咧？就系、 是、情况点啊？你讲紧 即系嗰个雕像吓，那个雕像点解会个名字会叫做 The Spirit of Zion 咧？咁样咁其实就光明会用咗漏斗呢个象征，令到就其实个漏斗就代表一个 counter， 头先讲过一个倒数嘅情况啦。咁样咁就系话有啲人就联想啦，咦？其实会唔会喺呢个嘅重大嘅世界事件入边，呢啲咁嘅神秘组织或者秘密组织咧，会做一啲发动一啲嘅恐怖嘅袭击啊，或者有啲做啲唔好嘅嘢出嚟咧？咁样。 咁即係只不过咁啱巧就黑寡妇个肚有个漏斗啫。如果个肚唔係一个漏斗係粒星呢，咁佢又唔会攞呢个做个雕像㗎啦。 我諗应该都唔会啦。 OK。咁就漏斗就咁，但係成个好怪囉，你有一隻黑寡妇嘅蜘蛛嘅雕塑。但係点解会改一个名叫 The Spirit of Zion？ 係啦，呢个就一个吊诡嘅问题啦。就是因为咁啱得咁巧，伦敦奥运2012呢个 logo， 其实喺头先讲过啦，喺网上边你抄好多 video 啊或者 movie 都睇到嘅，就系2012就砌咗个 Zion 个字出嚟嘅。其实咁其实嚟讲就 Zion 同呢件事有咩关系先？ 因为嗱，其实咧，哇，要讲嘢又要好长远啦。嗱 ，Zion 自己本身咧，即系呢个嘅石安教咧，其实咧基本上咧就其实是他们是宣扬和平的、OK? 其实这个石安教其实本身 的宗旨是宣扬和平的。但是呢在光明会那个的里面呢，其实呢他们都用了很多就一些 Zion 的一些名义、去做了一些恐怖的东西出来，恐怖袭击的东西出来的、OK? 所以来讲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因为这样呢而令至到好多真真正正 Zion 嘅信徒咧，我谂你喺 video， 你喺即系 YouTube 都见到好多，就真系企出嚟讲、就我哋唔系依样，我哋唔会 involve 落呢啲咁嘅嘢度嘅，好多嘅。嗱 ，Zion 嗰啲嘅信徒系点嘅咧？就系、会黑色嘅好大嘅帽，嗰、那个须咧系好长嘅、我谂你知道我讲咩，黑袍嘅嗰啲嘅，系成身黑晒嘅，但系佢哋好得意，个个都可以留到好靓嘅须嘅，系嗰啲须系长到系到胸口嗰啲嚟嘅，吓，即系讲紧系成十寸啊十几寸嗰啲须嚟嘅，嗰啲就系 Zion 嘅信徒嗰一个嘅标志嚟嘅。 系，咁但系你而家讲紧之后 ，Zion 呢班人本身冇问题， 冇嘅冇嘅， 只不过就系 Illuminati 或者即系光明会咧、就。用咗好多佢哋嘅 个名义，但系用咗系啦，冇错。 即系唔关三行字， 唔关嘅。所以好多时候我头先讲过， 怪点解会用三行字嗱其他咧？ 因为好多时咧，其实啲恐怖嘅袭击嗱，我讲翻个好好简单嘅例子，大家清楚嘅，即系等于譬如九一一咁，而家都系时咁讲九一一，因为太 popular。九一一俾恐怖袭击嘅话，其实大家都清楚，唔系中东嗰班人做，唔系所谓叫做恐怖分子做嘅啦，个个都以为美国政府做嘅啦，系咪先？咁美国政府就系用咗你呢班嘅所谓叫做 so call 叫做恐怖分子去教祸于你咯。其实正正光明会都系一样。就是他做一些事令人地去叫 做。教祸了下去。 是啦令人去 alert, 但是呢就教祸了下去 Sion 那个身上。 哦。 没 错。即是做找他们做替死鬼。 可以这样讲。 OK。 嗯。那所以来讲呢就再讲一点那个猫头鹰啦。刚才我想现在卓飞一路这样问我即是他这个有一点叫做问一问。 疑惑。 疑惑是啦为什么将这个的黑寡妇和猫头鹰会拉拉埋一齐咧？嗱，猫头鹰呢样嘢又吊鬼嘅，点解咧？就系头先讲过咧，一蚊美金嘅右上角有个好放大嘅话咧，你见到个白色嘅猫头鹰咧、嗯，其实无独有啦，今年嘅奥运奖牌， 嗯， 又要麻烦阿卓飞，你要真系又要 cap 翻啲图啦，系啦。咁有人咧好心机嘅，就系将呢个嘅奥运嘅奖牌去正面啊，当然系正面，唔好意思啊，正面嘅话咧，去雕出嚟嘅话咧。去 scratch 是 outline 咗出嚟嘅话咧、嗯，就真真正正见到 一个 一只猫头鹰出咗嚟嘅，就正正嗰只猫头鹰咧，就系喺一蚊美金上边嗰只嘅猫头鹰嚟。 嗯， 系啦。 嗱呢个其实我上次我都想问你嘅，点解会系猫头鹰咧？点解又唔系一只鹤咧？ 猫头鹰嗱呢个我开冇即系算我唔好意思啦，因为基本上我未必答到你。点解咁讲咧？就因为猫头鹰，我由做 research 嚟到而家，其实佢都系白色嘅猫头鹰。我唔知阿卓飞你记唔记得早几年有一出美国片？ 嗯， 其实好多人都讲过咧，系光明会去有份去投资去拍嘅。 嗯，个原因就系成套戏就系讲只猫头鹰。 系啦，冇错，就系讲只猫头鹰。 嗯、 我唔记得个片叫咩，系中古时代嘅 background， 即系个 story background 咧，个 storyboard 系中古时代嘅，系一只好靓白色嘅猫头鹰做封面嘅。 嗯嗯嗯， 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 要揾揾啊吓，呢要靠阿 clock 去揾揾。 要靠阿 clock 去揾揾。 anyway， 咁好啦，咁、嗯、就系正话你讲个奖牌上高， 嗯， 就系有只猫头鹰出现。 嗯。 咁嗰只猫头鹰就画翻出嚟，但系嗱，如果去 party 睇个 party 嗰啲人咧，就知道其实除咗猫头鹰之外，仲有另外一个噶嘛。 嗯，仲有一个系喺后边有个人像，咁、嗯、你 scratch 咗只手嘅。其实嗱，佢本身咧就系有后边有个抱嘅， 系 咁佢就将后边只手就去掀开佢个抱咁样嘅，即系好飘逸啊咁样嘅。 系 咁，但系咧你 scratch 咗出嚟咧，其实咧仲有一个就是、一个影像咧就系咩咧？就系将只手咧就链住咗一个。女仔的颈嘅，其实基本上系啦咁样。 O、okay, K， 即系呢个你可以觉得系对号入座啦。咁即系当然你勾到啲咩勾出嚟，但系咧就点解你又勾唔到只鹤，就偏偏勾到只猫头鹰咧？ 又勾唔到只熊猫出嚟，又一个猫头鹰出嚟。 系啦，咁呢个你哋自己谂谂啦。咁嗱，呢个就系其中一个符号啦，就系、是。正话你讲过啦，猫头鹰啦，个奖牌啦，仲、有咧， 仲有就嗱，好多集都讲过啦。光明会都用咗好多媒体啦，吓好多嘅电视啊、音乐啊嗰样嘢。咁上次我谂喺 Open Day 我讲过啦，其实呢个嘅游戏机，游戏啦吓，电子游戏啦讲紧，网上游戏咧都其实佢哋都渗咗好多啲咁嘅信息嘅。咁、最吊鬼嘅一样嘢咧，就系讲紧咧就系 Mario 同 Sonic 啦。咁、有一个游戏 知咩啦，马 里奥啦，咁同埋 Sonic 叫超音鼠啦， 超音鼠啦，本来系两个完全冇关系嘅游戏嚟噶嘛，即系一个系任天堂，一个系世嘉出噶嘛，咁但系就搞咗个 crossover 系啦，咁其实喺早几个月之前咧就出咗一个游戏就叫做。Mario and Sonic London 2012, 即是2012的 Olympic Game 的游戏啦。OK。好啦，其实呢个游戏冇乜特别嘅啫。OK。 但係呢个游戏你话嗰个 intro 都系两个跑啦上去。 个 intro 呢就。 係咪跑上去。 跑上去啦。咁其实个 intro 呢就係一条好长嘅楼梯就跑上去一个即係三角形嘅一个建筑物啦。咁跑上去之后就佢两个握手啦咁样。又都系冇乜特别嘅 ,ok? 咁仲唔特别跑上去金字塔上高喎、 啊。ok, 嗱你听我讲埋先。咁呢个比起呢样嘢唔会好特别啦。点解呢呢、這个呢样嘢就更加特别。就係咩呢、就係当如果你将 Mario 同 Sonic, 将 Mario, 将嗰个嘅 RIO 删除咗同 Sonic IC 删除咗咧， 嗯， 佢就变做 Mason， 嗯， 系 啦，系。咁呢个当然啦，好多人就话，你哋又系 对号入座啦， 对号入座啦，咁样。咁呢个嗱，即系视乎啦。讲真一句，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就系话，你即系好似阿卓飞时都话，你信就信啦，咁样咯， 系冇错啦。咁呢？咁但系佢哋握手嗰个手势都，即系讲佢两个 crossover 啊嘛。 系， 跟住上到上高就握手啊嘛。那个手势都好似系、嗯， 其实个手势咧 都好似有啲嘢噶嘛，系嘛？ 系啦，嗱，其实佢握手个手势咧，就呢、這个我真系要俾翻阿卓飞同埋咩？因为呢张相咧，我谂费事阿卓飞花时间揾啊。其实嗰个握手手势咧，就系话英国首相同嗰时George Bush 咧，握手个手势咧，其实系 一样 嘅，一样嘅，真系系完全系。完全都一模一样嘅，其实系啦，冇错啦。 OK， 咁好啦，而家呢个情况就系可能呢个系其中一个嚟宣传或者洗脑嘅 concept 嚟嘅，嘅其中一个手段嚟嘅， 其中一个啦，冇错啦。 咁我再 skeptics 去睇，咁都只不过系个 game 啫，即系系咪对号入座咗啲咧？ 好啦，讲开 game。又讲翻 game 啦，讲翻啲 game 卡俾你啦。咁其实咧，嗰之前我谂光明卡嗰集咧，我讲咗一样嘢咧，就系、是一个叫 combined disaster 啦，即系个 combined disaster 嗰个咧就系讲紧就系话一个钟啦，就有即系五个人啦，唔同颜色嘅奥运嘅颜色啊出咗嚟啊咁样啦。咁呢个我唔讲住，应该我先讲。我讲咗一个叫做一张卡咧就是、population reduction 嘅。咁 population reduction 呢张卡咧，其实嗰张卡嗰个嘅演绎会系点咧？就系话绿色嘅好多烟啦，那个烟咧嗰个形态咧就好似个骷髅头，好似咗个骷髅头咁样嘅。但系正正烟下边咧，佢个建筑物，那个建筑物咧就系一个半圆形。咁、个半圆形咧就冇咗一半添嘅，即系个一个半圆形，但系嗰半圆形亦都冇咗一半，即系个 quarter 咁样。OK， 一个四分一嘅一个圆形咁样。就正正咧，呢、這个圆形咧就系、是、伦敦个 City Hall 嗰、那个。嗰、那个嘅建筑物，个形外形啊，完全系同 即系嗱，你光明卡咧，如果有听众买得到啦，或者有上网睇啲资料咧，即系你都可以讲话，喂，佢嗰啲大厦你都可以觉得几，即系你可以讲佢又唔系画得好象征嘅，即系有啲对号，少少对号入座都得嘅。 某啲人话咩似中银啊，有啲 系啦，都得嘅，你即系可以咁嘅。 Okay、 但系呢一等咧，同张图嗰个睇咧。即系冇得质疑嘅， 冇得呢个冇得质疑嘅，呢、這个系好似好似嘅，真系。 咁你呢张卡讲紧呢个 population reduction 系啦，嗱呢张卡 灭绝人口 系啦，嗱 咁佢系咪出现过呢等大厦嘅都可能系佢灭绝人口嘅一个 target？ 冇错。 咁所以因为咁样咧，伦敦呢个 City Hall 呢等嘢咧 就有机会 一模一样， 冇错啦，有即系机会咧就有一个恐怖袭击，而呢个恐怖袭击系讲紧咧就系话系用呢个嘅毒气。去做呢个恐怖袭击，因为你见到就系喺嗰个嘅即系上边嘅天空度咧，有啲绿色嘅烟啦。你知绿色嘅烟都系一啲嘅即系 toxin gas 嚟嘅， 系啦，都系当系毒气嘅，系啦。同埋个形象系一个骷髅头， 砌咗个骷髅头出嚟， 冇错啦，系啦。 呢张卡就系要摆上去， 系啊，呢张卡劲嘅呢张卡，同埋你要摆埋个 City Hall of London 上去，即系俾人有个吓，俾人有个一个对照咁样。 你讲过其实唔止一张卡噶嘛？ 唔止， 同埋上次我哋讲过嗰个 钟楼嗰张啦，系啦，嗱、那个钟楼嗰张咧，而家有个新嘅演绎嘅。嗱，钟楼嗰张咧，嗰个咩奥运标志啊、奥运色咧，我唔多讲啦。嗱，而家我哋讲翻嗰个钟先。之前咧就我哋出咗街啦，光明卡嗰张嗰个 episode 出咗街之后咧，就有人讲喂，会唔会日本个银座啊？因为日本嘅银座咧有个钟楼就好似系咁嘅。但我上次都讲过，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就应该唔系啦。咁而家咧就有一个讲法嘅，就系点样咧？就系、是、嗱，你见到咧，其实咧嗰张卡入边咧，我谂我哋揾张大啲嘅卡啦。如果唔系，有啲睇唔到啲听众。咁其实嗰、那个钟咧，一点个一字咧，其实系冇咗嘅，即系十一点、十二点，然后就到两点嘅啫，个一字系冇咗嘅。好啦，当 咁点咧？咁有咩原因 呢 ？OK， 嗱，其实嚟讲咧，就系话个钟咧。就是指住咧十一点十二分嘅 show 到出嚟，就系、是，即系我见到吓，因为嗰个时针系对住十一啦，咁嗰个分针咧就对住十二啦，咁其实十一点十二分嘅，嗱朝头早同晏昼唔好讲啦，咁有出边咧，而家咧有啲人咧个讲法咧就系会点咧，就系话将嗱你我头先讲过咧个一字冇咗啊嘛，嗱咁样点计法嘅咧，嗱其实好简单嘅啫，而家时针同嗰个嘅分针咧。都是在一个 range， 个 range 在边度咧？就有十一至到二嘅 ，OK？ 十一至到二 系啦，咁一个 range 咧就系咁样啦吓，即系十一至二咁样啦吓。咁我头先讲过咧，就系冇咗个一字啊嘛。好啦， 当如果你将十一 系 加十二， 加十二 再加二， 系因为冇咗一，所以就唔加一啦， 系啦，唔加一啦，系啦，再加十二，但系咧喺过程之中咧，你系将十一嗰个一字咧唔要，即系一加一加十二加二加十二， 一 加二十二加二加十二， 一加十二加二加十二， 系啦，冇错啦。 是啊，廿七咯， 系啦，冇错啦， 廿七。 咁 廿 七 点咧？ 咁廿七就系正正奥运开幕嗰日，就系七月廿七 号。哦，咁样啊？ 嗯。 但系点解我嗱我唔明嘅呢、這个，即系呢个计数嗰啲嘢咧？第一计数我又唔明啦、第二即系点解要咁样加？但系十一又唔系加十一，要加一咧？ 嗱，因为嗱，佢因为冇咗个一啊嘛。 嗯。 咁佢一咧，其实咧，你可以喺十一又得，十二又得，撇除咗个一。 系。 你明唔明啊？ 咁即系撇除前面嗰一，唔系撇除后面嗰 一。你可以撇除后面嗰一。啊，我 I mean OK， 应该咁讲啦。呢个出边坊间嘅计法嚟嘅， 系 OK。咁我就系话翻俾你听，就系出边嘅计法咧，就系 either 你可以撇除十一前面嘅一，你可以十二撇除佢嗰一，都系 一样 减咗十嘅一，都系基本上系啦。 OK， 咁就即系新乜出嚟就变咗廿七咯。 吓，咁我都觉得好似 系， 都仲系有啲。 牵强 系有啲牵强咁， 冇错啦，好啦，我再谂多一样嘢出嚟俾你啊，就是、我谂大家都睇过二零一二出戏噶啦，系咪？好啦，其实二零一二咧出戏咧有一个先咧就系个男主角同埋个女主角连埋个小朋友就跑去个 van 仔啊，跑去个飞机度应该 系 跑去飞机度，咁、那个男主角咧就唔记得攞啲嘢，咁、那个男主角就翻去个 van 仔度， 系懒紧张咁， 懒紧张咁又个地壳又摇啊又裂啊咁样就冧啊咁样。咁翻到去之后咧，咁系咁喺度抄抄抄，咁啊抄咗之后咧就，哎俾佢抄到，就抄咗咧 一个地图， 一个地图系啦、啊，一个地铁嘅地图， 嗯、 一揭揭咗上嚟嘅话咧，其实咧， 就睇地图啦，冇一嘢噶， 系啦，但系咁啱听咁巧好得意咧，就系嗰个地图咧，第一唔系美国嘅地图，因为你知道 个套戏喺美国嚟噶嘛， 系啦，佢喺黄石公园嘅 background 啊，各样嘅系咪都系美国噶嘛，但系好奇怪地咧，就系话点解嗰张地图第一系英国嘅地图啦，第一。第二咧就系、是、其实系英国嘅地铁嘅地图嚟嘅。 点解你会觉得系英国嘅地铁地图咧？ 因为基本上系英国地铁地图咯。唔系，我意思即系话你可以咧 cap 咗个图 ，and then 之后咧你可以喺 Google 度揾吓嗰个地图系真系英国 Metro， 即系英国叫 Metro 啦、，Metro 嘅 map 嚟嘅，其实系。 嗱，如果大家有睇呢套戏咧，或者翻去再翻睇啦吓，或者睇翻网上嗰揾翻嗰个先咧。佢睇緊個地圖出面有個 logo 嘅， 而個 logo 咧就係英國地鐵 underground， 係 佢 M M underground 係咪 underground underground 個 logo 嚟嘅嗰個係 ，OK 啊，所以呢個地圖咧就你我覺得呢套戲你都賣得全世界，你唔會蠢到攞英國地圖扮美國地圖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好奇怪， 你咩科技都做到啦，咩特技都做到啦，你揾嘢 mask 咗個地圖都好啊， 冇錯冇錯， 即係呢樣嘢就等同即係。未来战士睇到 caution 九一一，即系可能有啲人想嗱，你当可能有啲人想渗料出嚟，你当可能真系咁啱巧吓、可能真系有一个咁样嘅火喺度， 冇错。 咁但系你即管咁听啦吓，咁好啦，咁呢个地图又系，咁呢个我都真系唔识点讲，呢、這个肯定唔系对号入座。 唔系，系啦，一定唔系对号入座。同埋一样嘢好奇怪，点解咧？就系、是、嗱，好简单啫嘛。我就算我当你呢个情况系叫做真系喺英国嘅发生嘅话。喂，你有啲咁大嘅灾害性嘅话，你要逃走，你唔会睇个地铁，你唔会搭地铁咯。 系，我都觉得系。好啦，咁仲有啦，咁如果我当呢个都系比较对合咗一啲，咁你仲有啲咩料咧？ 嗱，其实咧，我可以咁讲咧，数字方面咧，喺呢个嘅光明会嚟讲咧，真系算系比较上系即系几重要嘅。OK， 同埋咧，数字方面咧喺十一呢个字，十一其实咧系比较上系紧要啲嘅。OK， 咁为咗讲少少一啲叫做。一啲十一嘅例子啦，嗱，例如九一一啦，我谂好多即系中意神秘学啊，或者九一一啊，即系留意九一一嘅情况都知噶啦。九一一即系九月十一号啦，当九加一加一又系十一啦，咁样 ，OK。咁九月一一咧，其实咧就系每年嘅第254日嚟嘅。咁当你将二加五加四，亦都系十一。OK。咁同埋呢样嘢咧，就系九一一咧，亦都系每年九一一过咗之后咧，仲剩翻111日嘅。 系，即系系咁 repeat 个一 次。系啦，冇错啦。咁同埋世茂个时间啦，第一架飞机撞到世茂嗰个情况咧，就系、是、亦都系一样，就系佢嗰个航机嘅编号咧就系十一。咁咁啱得咁巧，嗰架机撞去世茂第一架飞机啊，讲紧，亦都系第有十一个机组人员。 嗯， 咁纽约咁知啦吓 ，The World Trade 就系喺纽约噶嘛，系咪？纽约亦都系美国嘅第十一个州。OK， 咁巧， 咁仲有一样嘢， 会唔会啊？即系我就算我当我系光明会，我要策动，我要计好多数先揾到边个目标的。 都系噶，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呢个嘅 World Trade 咧，佢由1966年开始起，去到起到1977年嘅，佢用咗11年嘅时间起嘅。嗯， 咁你意思系其实佢拣呢个地方系因为个数字， 因为可能有个数字个问题咯吓，所以令到可能譬如即系你都知有啲， 但系会唔会啊？如果我美国要策动一个自己要策动一个假嘅袭击， 嗯， 我会唔会铺咁多伏线出嚟俾人？俾人去估到系 好难讲， 系自己有关嘅。 呢个其实真系嗱，如果你问我咧，翠飞，咁我就只系可以话翻俾你听，即系叫做。咁啱得咁巧咯，即系飞机都会撞纸鹞咯，系咪先？ 你呢个 gap 真系大到， 咁我真系冇得讲。 最受伤最大嗰个 gap 真系呢、這个。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 好啦。 翻嚟最後一節啦，次次我哋 break 親咧 ，Adam 喺度咧都 break 好鬼耐嘅 ，break 成半個鐘先翻嚟。咁啊嗱臨啦，因為趕時間啦嚇。咁啊呢一 part 就要如果有去 party 嗰啲咧就知啦。咁 part 咧就會介紹一個歌手， 係 咪歌手嚟？ 其實佢係業餘打 band 嘅人嚟嘅， 係 啦，業餘 band 仔嚟嘅。 咁就係一個叫 Rick Clay 嘅人，係啦，冇錯啦。 咁呢個人有咩咁巴閉咧？ 咁其实呢个人呢或者讲返少少啦，我哋而家讲起佢呢其实已经系过咗身㗎喇，个人 係 2008年呢就 已经 系自杀身亡咗㗎喇。 自杀身亡 係啦，冇错啦。咁点解会同呢个嘅光明会亦都有拉上呢个关系呢？话说啦，喺2005年开始呢，呢个 Rick 呢好鍾意写 blog 嘅， ok， 好鍾意写 blog， 好鍾意写 blog 嘅。咁咧就除咗佢中意写 blog 以外嘅话咧，其实咧佢系好中意去研究一啲阴谋论嘅，就系正正咧2008年咧就系嚟北京奥运啦，系咪？咁所以咧佢由2005年开始咧就一路做一啲 research， 就系话去揾一啲。 佢英国人嚟嘅， 佢系英国人嚟嘅， 系 啦。咁就 肯定啊，你个眼神好似有啲恍惚。 英国同瑞典，忽然之间一个瑞典嘅弹出嚟，其实唔系，因为瑞典有个电台揾佢嘅。 OK， 佢英国人嚟嘅，系冇错。咁其实嚟讲咧，就佢咧喺北京奥运咧就 trigger 到佢咧去揾一啲神秘学嘅资料。 系 咁究竟佢时都谂紧，究竟神秘学同奥运个关系喺边度咧？咁佢就越抄就越多嘢，咁就越揾啊越多嘢，咁咧就揾到咧佢啲 blog 咧就日日都写，咁嗰阵时应该如无意外 Facebook 都开始有噶啦，咁就唔系话咁 popular， 咁所以就系咁写 blog 嘅啫咁，咁啊写 blog 咧佢就平时咧得嗰几十人一日嘅啫，就系最高嘅时间咧系讲紧几万人一日嘅，个点击率，咁。令到佢咧就个知名度大增啦，之余咧就系有一间嘅瑞典嘅网台，邀请佢做一个两个钟头嘅清谈节目，去讲一啲 神秘学、 史为日知嘅嘢，真系 吓 好多爆嘅料出咗嚟。咁讲完之后咧，咁其实嚟讲就当然啦，佢嘅声名亦都大增啦，咁样。咁之后就去到2008年嘅一个嘅夏天咧，忽然之后个好唔好嘅消息就话出嚟，就话佢自杀身亡咗。 2008年夏天 吓。咁所以咧，其实就当然啦，就好多嘅。 即系佢查咗唔系好耐啫， 几年啦， 查咗几年， 几年啦吓。佢哋 research 咗几年啦，咁就身亡咗啦，自杀身亡。佢 claim 啦吓，报纸就话佢。 唔系，你北京奥运系2008年啊嘛。 咁佢2005年開始， 哦，2005年開始已經 做 research 係啦，係啦，做 research 噶啦嘛。咁人咧2008年咧，咁佢媒體就講咧就話佢自殺嘅。咁其實咧媒體即問佢爹哋媽咪嗰陣時候咧，其實佢媽咪爹哋都有少少嘅難言之隱咁樣嘅，就話我唔想再講咁多啦，因為就有啲嘢咧，其實就比較上係敏感，我唔想講。咁總之就係我個仔就係自殺噶啦，咁樣 OK。咁其實都唔係一件好特別嘅問題，但最吊鬼最恐怖的一样嘢咧，就系当佢死咗之后咧，佢个 blog， 佢嘅 Facebook， 佢任何嘅关于佢嘅嘢，喺个网上世界度 消失晒， 消失晒。 咁你意思即系话，其实背后可能有人做咗好多嘢，即系一路掹住佢嘅， 冇错， 掹住佢讲嘅嘢，咁佢就越讲咧就越多， 越讲越多， 越爆就越危险，所以咧就直头 连条命都冇埋， 被自杀咗啦， 系啦，自杀埋。 O K， 吓，即系被自杀，我中意呢句。 被自杀啦嘛，吓， 被自杀， 即系而家好兴噶嘛呢三个字。 即系 被自杀咗啦，唔好乱讲嘢啦吓。总之就系被自杀咗啦。 O K， 咁 你又知道我想讲咩？ 我知道，你嗰啲反应睇到啦。咁但系佢即系佢临死之前，其实佢系做紧一啲关于伦敦奥运嘅一个调查。 系啊，佢由2005年同2008年开始咧，因为佢自己系英国人啦，其实咧佢系。因为北京奥运就令到佢咧系牵涉埋，即系冇牵涉埋咧，即系揾埋伦敦奥运嘅料。 哦，即系佢2005年开始已经查紧噶啦。 系啦， 就去到2008年咧，就即系开始再去查多啲关于喺奥运嘅嘢， 冇 错，包括系未来嚟紧伦敦奥运嘅资料。 12年系啦，总之2008嘅北京同埋12嘅伦敦，佢都揾紧一啲料，系有啲乜嘢嘢。是共通啦，第二就是一些符号学的东西啦，第三当然啦是一些神秘组织的东西啦。 咁但他其实查到啲咩要招致一个咁嘅。 即系嗱，而家我哋最后一 part 啦，系啦，嗱最后一 part 啦，咁我谂我抽几样嘢嚟讲啦，好冇？ 好啊， 吓咁第一样嘢咧就系话讲紧就系佢嗰个会场嗰个会址先啦，嗰个会场个地址咧其实咧就好得意嘅，佢就正正咧就喺一啲嘅街名咧，佢就查咗啲街名，啲街名咧就对呢个嘅神秘学咧都好得意嘅。第一个街名咧就叫做 East Cross Road。即係 East Coast Road 啦，咁樣心咧就係叫東正教啦，個中文即係嗰個譯名嚇。咁第二咧就係一個叫 Great Eastern Road， 咁即係其實咧基本上咧係反映 Great Eastern 咧，即係講緊一個 Eastern Star 啦，即係一個五角調翻轉嘅一個 嚇 五角星嚇。五佢哋有啲人叫五芒星啦， 五 芒星倒轉咗嘅， 五芒星倒轉咗係魔鬼火嚟， 冇錯啦 ，exactly。咁同埋一樣嘢咧，就係一個叫做叫 Leighton Road 啦。咁 Leighton Road 有咩特別咧？其實 Leighton Road 咧喺依個嘅，咁你呢支英國最出名一個石柱群啦 ，Stone Age 啦，係啦。咁成日 Stone Age 咧，其實係 along 個 Leighton Road， 即係你沿住 Leighton Road 行嘅話咧，其實就去到一個石柱群。係，其實依條路咧，其實喺英國嚟講咧係好出名的。 系， 咁点解佢就喺度谂紧啦？ 咁但系呢条路名有咩咁特别咧？除咗楞住个 Stonehenge 嗱，其实咧基本上咧佢就冇好 specific 去讲，就话究竟每一样有啲咩特别嘅。但系佢有个所谓嘅叫做即系、就是、个 conclusion 咧，叫做就系点解佢会觉得点解喺呢一个嘅地址度，点解会系即系咁多条街，点解会系会即系牵涉到一啲嘅？魔鬼嘅嘢啦，或者甚至乎一啲嘅神秘嘅嘢啦，或者甚至乎 会唔会系咁啱嘅咋？ 又系咁讲一句咯，即系如果你哋觉得我哋对号入座嘅，就真系好对号入座。但系个特问题就系，如果真系唔系嘅话，我自己会觉得 点解又会点解会生之祸咧？ 系啦，点解会死咧？佢咁即系我觉得有啲嘢其实即系不可不讲嘅，就系话点解会做呢样嘢咯。咁同埋一样嘢咧，就系话譬如讲紧。佢嗰個嘅頭先講過個之前講個 logo 啦，個 Sion 嗰個 Sion 嗰個 logo 啦，咁我諗呢度就唔多講啦，因為其實佢就拆咗出嚟咧，就係、是、除咗係嗰個Sion 個 logo 之外咧，其實佢好揾咗好多啲 New Jerusalem， 即係啲新嘅一啲嘅新耶路撒冷嘅一啲嘅 theory， 即係佢採攞咗好多啲 Bible 嘅一啲嘅 material 出嚟，例如係喺依個嘅。Bible 嘅 Mark 啦，馬可福音咧就係喺十一節嘅十一段，即係十一 cross 十一咧， 其 實係啦，就其實咧就係講緊一樣嘢咧，就係即係我講讀出嚟少少啦，就係、是、Jesus went to Jerusalem and into the temple and look around at everything， Since it was already late, he went out with his 12 disciples to Bethany. 即係其實基本上咧就係話佢係隱喻咗一啲嘢咧，就係話好多時喺第2008年嘅北京奧運咧，其實咧就係佢講緊咧就係話沙羊同第五世界嘅一個關係。 嗯， 咁呢個其實嚟講咧就。呢度真系唔 一篇圣经嘅嘢啦， 呢个真系唔多讲啦，因为再讲咧就牵涉咗好多啲嘅真系一啲嘅圣经宗教同埋圣经嘅嘢啊咁样咯。 总之呢句说话呢、這个福音里边揾到嘅咧就有啲意思嘅， 冇错啦。 系咁，因为我先前其实睇同你倾咧都话，喂，佢啲料会唔会再多啲咧？咁就我记得你好似揾到有条片嘅，就系话。将个 logo 拆散晒，然之后个 logo 不停咁 repeat， 就会 repeat 咗一啲图形出嚟。 啊，系啊，跟住揾个红色嘅 lens， 系啦，系啦， 红色嘅 lens 去睇咧，你会睇到好多嘅图像出嚟噶嘛。 系啊，而个图像就系正正就系英国嘅钱币嗰个背面嗰个嘅图像嚟嘅，其实， 嗯， 系啦，早年咧讲紧几十年前咧，我谂即系呢个亦都要揾翻喺个 internet 度揾翻咧，就系话有一个运动员个跑手啦，喺个前臂嗰度咧，嗰个 logo 啦，吓，应该系十便士定系五便士咁样，咁其实你摆落去佢嗰个头先阿卓飞讲嗰个用翻我个方法去做翻个佢 exactly 系 match 翻。 那個 logo 咁但 match 翻個 logo 個意思係咩？ 嗱，有冇意思咧？其實咧，我就喺度就唔多講啦。只不過一樣嘢咧，就係話點解我喺度諗緊一樣嘢咧，就係話點解幾十年前嘅一個圖畫，幾十年前一個圖像，點解可以今時今日去到2012年嘅話咧，點解仍然都係會用翻呢樣嘢去咁 match 翻嘅情況咧？咁我諗呢個就俾啲網友自己諗下。 啊，佢仲有好多拼到好多圖像出嚟啦，咁。你唔知點拼咧，唔緊要嘅。咁啊，因為咧，你只要登記咗我哋嘅科林咧，你入去咧就可以揾到嗰條 YouTube 嘅片啦。咁我會擺翻條片上去啦。咁然之後你可以根據嗰條片去做。如果你屋企咁啱有嗰啲紅色有藍色嗰啲 3D 眼鏡咧，你就可以用嗰個紅色鏡嗰個位咧，就可以睇到個圖像入邊有啲景滾噶嚇。 冇錯 嚇。咁啊，即係 so far， 我咁而家差唔多都資料好多啦，即係講好多資料啦。咁我問你一句啦，即係你純粹你個人嘅預測，你真係覺得倫敦奧運係有嘢嘅？ 嗱，其實咧早幾個星期咧，我諗我都 post 咗喺我自己嘅 Facebook 度嘅，就有一段新聞咧，其實唔顯眼嘅，因為我冇 highlight 到啊，冇成嘅唔顯眼嘅，但係咧嗰段新聞好得意嘅。就是话咩咧？就系、是、MI5 啦 ，MI5 你知啦，系英国 嘅 特工啦， 英国 啊 ，sorry， 英国嘅特工啦吓。咁就 MI5 嘅 commander 就受媒体访问，咁佢就讲紧一样嘢咧，就系、是、话我哋要尽量去喺奥运嘅期间，尽量去特别要小心我哋嘅国家嘅安全保障。 嗯， 系啦。咁同埋即系而家我哋录音嗰早几日咧，就系、是、有一个民事嘅诉讼，咩理咩理咧？就系话有一个等大厦嘅一啲嘅住客，去告英国政府，就系话摆咗一啲导弹就上喺佢嘅天棚度，系啊系啊， 摆啲导弹上去天台嗰度， 岌晒头啊冇。 系咪新闻有出噶？ 系啊， 啲系反 地对空应该系，地对空导弹。 啲民居上 ，OK OK， 即系嗱，点解会咁讲咧？嗱，以我所知啦，虽然我同阿卓飞年纪唔系真系太大，但系都高呼咗咁多年嘅一个奥运咧。以我所记得咧，冇一届嘅奥运咧系 要 会摆导弹咯。 买追击手就 好正常啦，有击手嘅，譬如你有特工啊，或者一啲飞虎队嘅一啲物体咧，其实系正常嘅。但系即系你谂下。在个会场的附近，佢唔系装好，佢唔系装一两支。据闻咧，新闻讲好似系装咗成十支嘅地对空导弹。 嗯， 喺民居个天棚，即系家公屋嘅大厦嘅上边，就装喺度。即系一有事嘅话咧，就揿个掣就去射噶咯。你明唔明？咁所以呢样嘢就十组添啊，系啊。咁所以基本上咧，就我觉得有少少匪夷所思咯。即系好多啲咁嘅零碎嘅嘢，啲新闻嘅嘢咧，你砌翻个图咧，就系话，咦，其实点解会系咁样？再讲多少少呢样嘢。Rick Clay 呢样嘢咧，就系佢真系好醒啊，就系点咧？就系原来咧，佢 find out 到咧，因为你知道啦，2012 有奥运嘅话咧，其实个 logo 就应该系07、08就已经开始着手做噶啦嘛，系咪先？系啦，原来佢 find out 到咧 design 呢一个人嗰个 logo 啦 ，design 呢个 logo 嗰个人。design 呢个 logo 系个人，唔系 design 呢个人嘅 logo。 对唔住，乱晒龙添，我觉得。OK， 咁叫做 Wolf Olin。OK，Wolf Olin 系咩人咧？其实 Wolf Olin 咧系做咗好多一啲嘅设计嘅嘢嘅，好出名嘅 designer 啦， 好出名嘅。系咁，所以 that's why 咧，其实可以咁讲咧，都喺欧洲嚟讲咧，都算系比较上系有名嘅人嚟嘅。 系， 但系原来呢一个人佢嘅祖籍。佢講緊即係佢爸爸或者佢個 grandpa 啦，即係佢個祖父咧， 係 其實猶太人嚟嘅。 OK， 咁猶太人都唔係問題，咁猶太人都好多人猶太人啦。 係啊， 原來佢個祖父其實以前係光明會嘅人嚟嘅。 Approve 咗噶啦 ，approve 咗噶啦。嗯 ，OK， 所以就有可能而家佢做緊一啲先前未做完嘅嘢。 是啦 ，exactly。 咁你都未答我，咁究竟你觉得系咪真系有嘢咧？ 有，梗系有。 你觉得有嘢发生 嘅？即系嗱，你话系咪真系去到即系 911咁嘅恐怖？ 系啦，即系天昏地暗咁，我又唔觉得嘅。但系始终，譬如喺地铁啊，嗱，你知道其实早7年8年前，英国地铁都有个受过恐怖袭击啦，系咪先吓？咁我觉得系会有。会有咁嘅机会做到嘅，即系我有机会有咁嘅事情发生嘅。 嗯， 系虽然佢个保安系好严密吓，或者甚至乎我上次 Open Day 都讲啦，除咗系 MI5 之外咧，其实喺美国同埋法国，佢都有邀请咗佢哋嘅特工。 嗯， 吓，即系譬如 CIA 啊、FBI， 其实佢哋都会有一部分嘅人咧，当然唔系全部啦吓，佢有一个即系个数目嘅人咧，都去咗奥运咧。就做咗一啲 security 嘅嘢嘅， 唔系呢个好奇怪嘅，即系好混乱啊！即系啲听众可能听到而家，你会觉得喂，你光明会又好似同 CIA 有关 系，系啊， 系咪？咁你即系当你光明会系由 CIA 策动有份做嘢， 系， 但系点解你嗰啲 security 要揾翻 CIA 嘅人咧？ 系啦，冇错啦。 嗱呢个咧就系我先前一路讲紧一个叫 multi angle 嘅谂法方式啦， 系啦，冇错， 即系唔系话呢个团队有关，就一定系呢个团队完全系。即系点讲啊？系完全策动嘅，就唔一定系咁嘅。即系你唔系一，即系你一间学校一个班房入边，你都有人上紧堂，有啲人喺度瞓紧觉啦。即系同一个道理，就系话你一个团队入边有人做紧呢啲嘢咧，另外有啲人咧可能系做紧另外一啲嘢，而佢哋大家都唔知嘅。呢个就系基本上喺西方国家，譬如美国或者英国里边嘅所有组织入面，都有呢呢个叫 compartmentalize 嘅 最常用 嘅情况出现啊。 冇错， 即系等 即系人又系你。鬼又 系 你， 系啦，咁其实又隐瞒身份，所以我揾 CIA 嘅嚟做 security 咧，表面就好似系隐瞒紧，即系表面好似话嗱，我呢个系恐怖袭击嚟噶，其实就唔关我哋 CIA 事嘅，因为我哋 CIA 都派人出去做 security 啊嘛，系咪？咁但系其实呢个可能系隐藏佢哋嘅行为嘅其中一个动作， 呢个正确，绝对 系咪可以咁讲啊？ 可以， 即系其实可能神又系佢，鬼又系佢，冇错，不过佢牺牲几个 CIA 嘅。特工啫， 系啊，即系嗱，好简单啫嘛。我讲多少少，譬如好似喺中东地方咁，佢时都系 你临到最尾个 part 嗰几分钟先系咁讲多少少，讲多少少，快啲啊，快啲。 O K， 好快啫。嗱，好简单一样嘢。如果美国政府系真系咁 protect 佢个国民嘅话咧，其实佢每一次去啲中东嘅地区去 sort of 叫做维持和平部队去维持和平嘅话，你谂下由呢个嘅2019-90年开始至到而家2010年咁計啦，其實咧係已經係數以十萬計嘅美軍咧，其實喺中東地方已經陣亡咗。即係可想而知，其實呢個總統啊，唔好係總統啦，呢個政府其實究竟係咪真係使呢個嘅即係生命而糞土咧？即係我覺得其實如果你咁 protect 你嘅國民，你咁時咧咁係宣揚 democracy 各樣嘢嘅話。点解你要仲要系去 bear 到你嘅美军喺嗰度每日都有人死咧？ 系 系咪先？即系呢个系最简单嘅一个道理咯。 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其实大家都知道，明眼人都睇到噶嘛。你越做呢啲咁嘅所谓反恐，或者维持和平嘅一个动作，其实你越令到呢个世界更加越唔和平。 Exactly， 呢个绝对同意阿卓飞你咁讲，因为好多时咧就我讲多少少，我嗱唔好意思，真系少少啊，私人嘅嘢，好少少，好少，好少 ，OK， 秒钟。OK， 有啲人咧就收到我嗰啲 message 嘅， 几秒钟过咗噶啦。 我啲 Facebook 嘅 message 嘅，OK， 咁就话我太多呢啲咁嘅 information flow 出嚟。嗱，我同大家咁讲咧，其实系烦嘅。好似我啲朋友咧，咁有啲人都讲咧，就系好烦嘅，一朝早咧就好似洗版咁样。咁其实咧，我就系话翻俾你听，我唔系个个嘅 story 我都抌出嚟嘅，我系消化完，我觉得系值得去抌出嚟嘅话，我先至抌俾你哋睇嘅。因为我头先我之前我都讲过，就系话其实我喺呢个平台，我同阿卓飞合作咗都有两年嘅时间，去讲呢样嘢。其实我想俾更加多人知道，其实我哋生活嘅背后，其实真真正正发生咗啲咩事咯。 嗯， 冇错，讲完啦。 我哋讲呢个 Antech 好似讲到你就嚟死咁样。讲定啲遗言咁样嘅， 唔系咁有人去话啊嘛，哇你好劲啊，你洗版洗得咁，但系 我系其中一个啦， 系当然 系。OK， 嗱咁啊 ，Adam 咧就唔系呢个遗言嚟嘅，即系佢仲会再上嚟 MG 十三嘅。 多谢， 即系咪呢季咧就未必，即系睇佢时间啦，因为可能好忙。 忙啊， 咁啊，但系肯定如果 Adam 今次讲完又冇俾人暗杀嘅话咧，咁佢。嚟緊 MG 十三都一定會再上嚟，即係就算唔係呢季都係下一季。 OK， 咁即係所以都講定俾你聽，即係會有下一季啦，唔使擔心。雖然而家就做咗幾集啫。好啦，咁啊啲料就好勁啦嚇，好多啦。咁啊又多謝有兩位聽眾朋友啦， 多謝 兩位靚女啦，多頭同埋阿 Dada 喺度啦，咁喺度聽啦。咁啊令到我哋壓力就唔少啦，多咗壓力啦咁樣。咁啊好啦，我哋真係放眼睇下啦，呢個倫敦奧運究竟會唔會真係有事發生？而有事發生嗰啲資料係咪又同我哋今日講嗰啲嘢咧就有啲吻合啦？好嘛 ？OK， 好咁啊，下個禮拜嗰個神秘嘉賓就希望佢病好啦，咁啊再出現。OK， 咁啊，今集系咁多， 好， 拜拜啦，咁多位， 拜拜， 好啦，下个礼拜继续 MG 十三 ，OK。